喂 ，hello， online 度喂，望镜头先， 好 ，hello hello hello， 镜头 呢度， 系， 好似今日阿 Simpson 嗰位光都滞， 系嘛？ 不过光咪好咯， 近后啲就掹过啊， 三灯， 唔系我呢个灯，我谂住保你唔够嘅。而家 OK 够， 而家 OK 啊， 褪后啲又有少阴影啦，自己就 jazz 啦， 系 OK， 喂 ，hello， 咁照旧啦，大家好啦，嗱，点解我哋今日会 live 咧？即系平时我哋都系即系九处廿四都系星期四咁啊，好稳阵，星期四实有嘅。咁点解呢个礼拜咁反常咧？大家都知道个社会发生咗好多唔同嘅嘢啦。咁如果大家留意新闻，又或者留意一啲一啲关于游行示威，关于一啲即係衝擊嘅新聞，尤其是昨晚半夜呢，咁我諗我同阿 Simpson 大家都係不約而同半夜都係睇電視㗎， 有啲感受啊。所以我頭先我第一時間問啊，喂探長今晚開唔開 live， 開 live 大家出嚟 㗎。係其實昨晚已經有啲網友叫我，喂不如開個 live 啦，喂頂你估真係跌打㗎咩？我昨晚嗰個 hip 呢個位呢真係痛到呢，因為我哋即係我就 set 一邊鏡，就一定要喺个维园出发，草地。咁咧，我净系喺嗰度企咗四粒钟。 我本来都想嘅，咁啊，但系跟住后屘我哋个朋友阿基啊，咁啊话，唔好入维园啊，入维园惊出唔翻嚟啊，咁啊，于是乎我哋就喺Sogo 嗰度就出发，就沿住 Sogo 侧边就， 即系你都系中间插嘅， 系啦，沿住嗰度咁样样。算唔算叫中間插入呢？都算啦， 都算算地，即係唔係球場出就算。 咁去到銅鑼灣廣場一期呢就困住咗啦，咁困住咗都幾耐時間，咁然之後就冇辦法啦，就焗住上去波斯富街天橋，就去到另外一邊波斯富街，咁就等就插返入去大隊。 OK， 喂，咁正式內容呢就等多啲人入嚟先，因為冇頭冇尾就聽得冇咁幹嘅。 咁 等下先 ，OK， 咁招呼大家先啦，话大家讲句，讲两句啊！你琴晚你个感觉系点啊？你嘅行程系点啊？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因为咧，即系唔知点解人好得意嘅，逢亲经过一啲大事，即系大时节啦、灾难啦，甚至乎一啲对自己好冲击嘅一啲情景咧。就好多嘢想同人分享嘅，咁我講題外話先都未夠多人。咁細個咧，我同成班街坊咧，即係細個唔知點解咧，嗰種群眾壓力係好大嘅，即係同輩壓力咧。咁我從來都唔夠膽去超級市場偷嘢嘅，即係你俾我條友，我一定唔會去，係 嘛？ 即係唔敢啊，直頭係，即係唔係淨係擔心會刑責啊？即係最後覺得做一啲唔見得光嘅嘢咧，都好驚。 但係無啦啦點會諗起去？ 因為我啲街坊即係要刺激㗎嘛，即係我嗰陣時讀緊四年班到啦，啲街坊有啲讀六年班，有啲讀仲細過我都有嘅，咁成班出去玩，即係住屋村有好多同黨咁樣形成出嚟嘅，因為大家鬥勁㗎嘛，咁你點附近開間超級市場呢？咁呢無端又有話咁鳩波落去揼嘢，我已經冇應㗎啦，即係打聽唔到，跟住有咩驚你呀，我去咁樣撲街啦。咁 你細個嗰陣時都係咁樣 㗎？係呀，咁我跟住呢，我 即係你突然間講起啲嘢， 我都一齊有份做嘢嘅。 咁 我偷一包皮利士糖，仲唔係冇嗰個夾嗰個嘢喎，仲裏面嗰包嘅喎，即係都 refill 個糖 refill 個 糖，即係最平嗰啲咧，即係諗住喂偷少啲，仲有咁細啲咁樣。哇！點知偷完翻去就大件事啦，瞓都瞓唔著，我驚到。咁同埋 你呢啲咪叫小事咯？ 唔係你知講埋，你知唔知後來我點？即係我點解可以楞到琴日嗰啲即係類似嗰啲事先，大家瞓唔著。即係個情況就係一件永遠難忘嘅事。同埋我要開個錄音機咧，撳兩個掣嗰啲錄低個過程，都慚愧咁。即係唔怪得知有宗教啦，真係。即係你將嗰件事咧抒發咗出嚟咧，你係將心裏面壓力咧減低咗好多。 你唔講呢樣嘢，即係我都好少同人講咧。我哋曾經有呢啲咁嘅黑歷史。 哦，係嘛？ 係啊，嗰陣時又係補習啊，屋村啲僆仔啊，個個就圍埋，喂，落去超級市場攤嘢， 人都有呢種歷史。 係啊，有啊，係啊，我哋嗰陣時細個好興，不過我冇你咁好彩。嗰陣時我 斷正， 斷正啊，攤咗罐可樂斷正，咁啊真係拉咗，係啊拉咗，咁啊跟住嗰陣時，依家應該好似仲有喎，警司警戒啦，咁就要係拉咗警司警戒。 哦，唔使落案，好彩都。 咁啊，俾仲細嗰陣時，我記得我五年級， 即係成班棟篤企喺度要警司警戒。 拉我一個喎， 拉到淨係拉到我一個。你係咪特別高咧？ 唔係當時係佢哋走得快， 嗯， 咁我佢哋縮，咁我大膽我冇縮， 係係係， 咁我咁啊拿咗罐汽水又包落件衫嗰度，跟住就諗住出去就斷正咗，跟住佢哋就走曬，係咁啊，即係細個嘅一個黑歷史啦。 咁你跟住有冇好耐先可以？ 我記得去到16歲，係16歲定唔知17歲就先至 close file， 佢、 哦 okay、 有社工會跟嘅睇你嗰、那個 哦、okay。 哦，即係你都大件事嘅，有社工跟。 係啊，咁佢又唔會全程跟住嘅，佢、 哦、即係有 即係可能一年，可能有一年半載，咁跟住佢就會整個家訪，咁睇下你而家個狀況點咁樣樣咯。 OK， 係啊，哦、即係咁都幾有啲烙印嘅都。 有㗎，咁啊呢件事都令到屋企都同屋企嘅關係都幾差嘅。 嗯， 係啊。 系咯，即系所以行差踏错，同埋即系一时冲动或者贪玩咧，又有代价嘅。即系我觉得人有时唔系经过呢啲咧，有可能学唔到另外一啲嘢，或者即系社会经验就系咁咯。 嗯嗯， 即系有啲人话温室长大嘅，可能到好大个先至知道犯咗罪要有代价嘅时候就太迟啦。因为见到好多律师、医生、名人，条路好顺利嘅，有书读，有屋企，但系我中意偷嘢喎，有啲人。 咁我可能心理病啫，系嘛？ 心理病系有啲形成啦。假如我呢啲咁细个就已经要发育之前要处理咗呢啲问题，担惊受怕过嘅、 嗯， 我绝对唔会拣呢样嚟刺激噶嘛，系咪？ 嗯嗯。 咁嗰啲人可能背景有少少唔同咧，就会、嗯、通常因为呢啲人咧都唔系穷人嚟噶嘛， 嗯、 不停咁练嘅太阳眼镜又偷啊， 嗯、 即系大班有个老友成日都拉噶俾人。嗯，即係嗰啲人又唔知做到領展嘅領匯嘅主席啊、顧問啊，定嗰啲，佢都係成日耐唔耐偷眼鏡啊、偷鹹書啊咁樣，俾人拉咗幾次嘅、 嗯。 即係有鋪咁嘅印象，可能佢自細家境可能太好，喺温室長大底下，咁覺得順手牽羊係冇嘢嘅，同埋覺得自己聰明。通常覺得自己幾聰明嘅人先會有嗰啲咁嘅病症。 我聽講有啲有錢嗰啲，佢阿爸阿媽揾個人跟住喺後邊，跟住 俾錢， 係啊，俾錢嘅喎。 好似電影嚟㗎係嘛？ 系嘛？ 我记得个电影 有咪有真实有啲咁嘅嘢？ 可能真实就系电影嘅 base 上真实。 可能我混淆啦，可能电影有啲。 嗱，大家咧，以我哋喺度吹水咧，就唔系做紧嗰个主题，但系其实我哋有目的嘅，即系有啲人啱啱新嚟嗰啲咧，就唔明白咧，即系呢个YouTube Live 嘅玩法咧，就系、是即系草一草人咧，就一阵间一齐讲咧，就会顺畅啲嘅，就唔使有人问，因为我哋系 open 个 chat。是俾人隨時問嘢、隨時講嘢、隨時分享噶嘛，咁、所以咧，請大家體諒。咁我哋仲要望住咧，有幾多個人喺裏面？哇，咁快嘅！ 係啊，今日就係點解咁快嘅咧？我見到。 咁我哋啊，吹得多咗啦。咁同埋咧，即係唔講埋一樣嘢，一陣間我講郭兆傑嘅。 哦， 即係因為同嗰啲有關，因為郭兆傑都曾經係一個好象徵式嘅人物嚟嘅，因為佢係散運。个主办单位就学佢嗰个主办单位系民阵嘅嘅斗策长， 你都行呆咗，即系嗰阵时我同佢嘅接触都比较多嘅 吓。系咁，郭兆杰都系曾经有我哋头先讲个经验。咁、我上一次中学同学嘅丧礼里头咧、一齐倾开细个啲嘢，因为我细个都识郭兆杰。咁咧，佢话咧，佢又真系至到而家都冇分别嘅。 嗯， 佢到而家个遭遇同埋都一样，因为有个性格嘅问题。 系， 佢细个咧，因为啲兄弟去玩具铺偷嘢。 嗯， 偷完嘢咧就嗌报警。 嗯， 咁佢强出头，又话有咩我孭晒咁样嗰啲咧。 哦， 点知咧放咗啲偷嘢啲僆仔，见咧唔顺眼好耐噶呢条扑街。吓，咁跟住咧就打实佢啦。 嗯。 打對彈啊彈啊，仲要咧揾煙頭嚟辣魚頭咁樣。 嚇、啊！哇，有啲咁 係啊！佢細個已經係咁戇居，係俾人咁樣扇，即係唔係扇嘅，咁啊仲兄弟情啊嘛。咁而家都係唔知點解又俾人拉咗，又係唉都唔可以話、 啊。我又覺得佢又唔係衰嘅，唔係壞嘅。 鬼唔知咧， 佢係有顆正義的心嘅。 咪就係，但係好多好容易俾人誤會啊嘛。係 啊， 嗱，譬如個辣佢魚頭嗰個大人咧，佢當然就係細路，就覺得佢係主謀咯。 啊！ 咁但其实唔系、哦，即系主谋或者嗰啲僆仔贪玩偷嘢偷玩具咁断正，嗰间铺头黑社会开嘅，咁佢咪有咁嘅遭遇咯。咁、所以即系个性格就令到有啲人咧、一世都俾人，你可能觉得误会，可能觉得抵死，咁啊唔同嘅憎佢嘅人咧觉得抵死啦。咁、但系作为朋友，我好了解佢嘅， 但佢佢嘅性格造成佢成日都要抢出头去帮人，嗯、但帮人之后咧、嗯、自己食晒。 嗯， 呢、這个真系食得金啦最近。 嗯， 咁我点解要讲郭兆杰咧？因为一阵间我哋讲嘅话题咧，即系的确系同佢有关嘅。O、okay, K， 喂，咁啊，招呼啲朋友先咯，开始哇九十咯，但虽然九十嘅人哇好多人 好多系啊， 不过今日就好奇特嘅，哇未讲嘅已经货金唔系啩？ 犀利啊！ 啊，我读呢度系咪好啲咧 ？O K， 嚟啊！ 喂 ，Hello Hugeland，Hello Hello，数96 highway，No man 明晚去野餐啊，是从 Hello，Cameron Jeans 臭位 ，Cameron Jeans 臭位 ，J J Men's Y 我都脚震震，好很累 ，Max 两探长 ，Hello Hello，Hello Paul Chan Hai 探长， 喂 ，Hello Paul， 阿 J J Lens 你琴日几点走啊？系咪行晒？同埋。有入维园草地嗰啲咧，就真系一定脚震咯。 阿基话佢个 friend 困住咗喺天后嗰边都成三粒钟先至出到嚟。 嗱、我咧由出门口至到可以行到去嗰条系咩道啊？轩尼斯道。图书馆嗰条咩道啊？系咪轩尼斯？图书 高士威道。高士威道。 嗰个叫高士威道。 系啦，高士威道。 我由屋企出发至到嗰度四个钟咯。我连喺香港站转车嗰个位咧、都有成差唔多一个钟。 我醒噶啦，我都知道大件事嘅。咁我约啲朋友，咁就一点半就已经喺铜锣湾集合。 系系。 咁啊，见到人未系好多，但系都已经一路已经入紧维园噶啦。咁啊，同啲朋友，哎，不如上去附近食啲嘢先咁样样。咁食完嘢落嚟都两点几。 系。 两点几又开始就喺纯江嗰度，跟住。阿基又话：，诶、唔好入维园啦！本来我哋谂住打算入维园，咁话，警方话对公众人士唔公平啊嘛，系咁话入去啦，咁样样，咁佢话：，诶，唔好入去啦，咁入去惊有排都出唔翻嚟，咁啊，跟住完全 的确系，我一定系，因为我即系冷静咁样观察咧，即系注定系咁啊，因为人太多，因为我见到好多第一次嗰啲突然政治嗰啲朋友咧，即系首先好多谢啲。忽然政治的朋友，因为点都是第一次 正面负面的 正面梗系，因为这个是火种嚟噶嘛，即系如果唔系影响到你的生活或者影响到你的安全感，即系总之免于恐惧的自由咧，你先会出嚟。咁我唔系负面嘅，即系我觉得任何 我又觉得唔系完全系有依啲嘅，即系我喺 唔系我讲紧嗰啲啊， 嗰啲 我当然唔系讲完全啦， 系啊， 即系但系琴日的确我见到嘅好多呢啲啊嘛，即系第一次嚟游行嘅入维园嗰啲通常系第一次嘅，因为佢觉得咁样先至打晒卡啊嘛，咁佢哋对于一啲事譬如差人唔开路唔成嗰啲咧，但其实开路俾你又点啫？即系所有咧，都将啲好自己好辛苦嗰种情绪咧，就摆晒喺啲差人度咯。总之差人做咩都错嘅，即系我谂冇话差人做咩都啱啊。调翻转，即系只不过就算开晒俾你啊，即系开晒维园咁多口俾你，你出唔到咩原因呢？因为啲人喺北角嗰边，就算北角站行紧嚟，一路喺度 feel 紧嗰条路，嗰条路满晒人啦，咁嗰度又冇开晒六条行车线，咁都系差佬衰。咁但系当时喺维园嗰啲差佬。佢都係一隻卒嚟嘅啫，俾人點就陀陀令，又有人受傷，有人暈咁樣。咁你鬧佢冇用，同埋你咁多怨氣咧，嘥你自己嘅 energy。即係覺得應該冷靜啲。即係好似八九民運嗰次打風遊行，我見到嗰啲香港人咧，俾雨揼住都唔出聲。我發覺係咪食錯藥咧？香港人平時好威 mean 噶嘛，即係我覺得今次嗰啲咧就好唔同，因為佢哋自己製造咗個憤怒出嚟。咁因為佢哋未行過啊嘛，佢哋冇了解條路嘅情況啊嘛。喂，大佬過百萬人啊，而家咁你喺嗰度入，啱啱維園就喺左邊就有北角，右邊就有西即係西邊即係銅鑼灣灣仔都有人插隊嘅。咁你想行得喐都冇可能嘅。事實上，我睇翻啲 time lapse 嗰啲片咧，即係其實次次都係嘅。即係如果你了解個人流係點樣流動咧，你係明知道係冇得喐嘅喎，佢放曬咁多出口，你都出唔到。咁但係新嚟嗰啲當然就淨係鬧囉，鬧咗舒服啲嘛。 咁當然都要照顧翻。 咁但係好撚嘈噶嘛，嘈撚到你嗌耳邊係咁嗌，屌！咁二來 我又會怪嗰啲， 又令到我唔係怪，即係只不過我咪就係話咗咯，幫佢戴頭盔咯，第一次咁唔怪你啊。同埋你自己都辛苦啊，你血壓又上升，你又熱高温，咁咪噼里啪啦啲人係咁暈咯。 唔係第一次嗰啲都會燥嘅。 唔係，我假若你冷靜啲。你咪唔會暈咯？你知唔知我聽到大會嗌咪咧？話已經30個人暈咗啦！你哋啊，飲多啲水啊咁樣。但係從佢講嗰個 moment 咧，我就見到有個女仔搭低咗。咁如是者咧，我喺出去之前，我親眼目睹啊，即係我嗰範圍裡面有8個女人瞓係暈咗。哇！你諗下，我見到第一個女人暈已經有30個之前，咁我嘅範圍仲有8個，周圍成個場咁大，我諗起碼有50人暈咗咯，即係保守估計。咁我覺得好多方法可以令到自己保身，你仲有好多路嘅，即係你喺嗰度已經嗌曬啲精力咧，我覺得呢啲就係冇經驗或者好衝動嘅行為咯。當然我即係佢哋唔係專業做呢樣嘢，我覺得人都應該冷靜地諗下咧，你嘅計劃係點咯。尤其是我哋呢啲老嘢咧，就唔应该好似你听咁讲，有啲唔系第一次都有愤怒，咁你咪自己蚀灼咯，做唔到嘢咯，因为你嘥咗精力，又对健康有影响，咁就系咁啦。哇，真系唔少嘢，我哋啲成日行惯，有晒心理准备，我哋体能唔系特别好。 有啊，我比以往游行即系带得更加足嘢 啊。咁 啊， 我哋体能唔系特别好，但系我哋有咗心理准备，我哋识去点样 manage 你啲。能量㗎嘛，即係打機都知啦，譬如你得5滴血嘅，你都要揀一條路可以過到板嘅，有計劃㗎嘛，的確係。 即係以往7日啊嗰啲通常都兩手揈揈啊。今次真係孭足晒嘢，帶足晒嘢，水啊、乾糧、風扇、叉電，乜都帶足晒。 我平時呢遊行呢，我一樽水我夠飲，即係嗰啲咁大樽嘅。我諗住打兩樽，我未去到飲曬。 咁我今次我做咗環保撚，咁我自己帶水樽帶水，咁沿途都有水站，咁可以 refill。 OK， 招呼下人哋先，因為好多人啦今日。 Cameron James 敲記住6月9日罷工。早晨，探长和嘉宾 Vivian Dupree， 眉 眼微笑嘅表情入咗维园，好难翻嚟。酒杯 Hugland， 喂 ，Thank you，Hello， 恒雄探长好，嘉宾好，大家好 ，Hello， 你好 ，Hello，Cameron James Charlie Lukeith 去开探长 ，Hello，Hello， Zero Hello， Susan Kwong Hi 探长 ，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 喂 Susan， 咁早啊 ，Hello 探长 ，Samson 探长好， 喂识你喎 Gary， 系嘛，两网游14、30维园到22，X 正总离开 ，Chief 后希望大众理解啲后生仔唔好割席，唔好怕危险或厌烦，唔再 呢个一阵会 系啦，呢个就系主题啦，主题。 喺伦敦反送中游行见到周永康同冯敬恩 ，OK， 好啊，见到你两个 嘉宾。大家好，昨天去游行的感觉很是难忘，喜极而泣嘅表情，喜极而泣嘅表情， 不如大家表情都一个算啦，好 嘛 ？Agree， 乃恒长探长， 喂 ，Hello， 港币38元，买酒水饼食招待嘉宾 ，Ruby Pune Punhi Vivian Dupree。迷眼微笑嘅表情，当时落车已经唔俾入维园啦，仔哥，会唔会昨天游行是历史写下一页？ 林 志麦奇两位，呢位靓仔咁似的是陈 嘅，我同佢差好远系嘛？ 边个？ 我睇下咪先。 笑到碌地嘅表情， 咩叫的士陈？ 你唔知咩？的士陈有条片咩啊嘛？广告片啊嘛？ 等先咩的士陈啊？ 啊，程伟霆啊，嗰条片啊 ，What time is it？ 嗰 卖 嗰只表广告啊， 哦，屌，我见到呢即刻 skip 嘅，所以我唔知。喂，等打落咗招呼啊 ，Ruby Poon， 喂 ，hello， 喂，仲有边个打落咗招呼咧？诶，好似得阿 Keith 啊，你 Keith 啊， 头先冇 up 你出嚟嘅，因为睇唔切啦，因为佢读得快过对眼，阴公。OK， 头先读到边度啊？讲的士诊之后， 系的士诊， 你似的士 诊啊？ 佢冇整容咯，赢咗啦嘛。的士诊整容啊嘛，系咪嗰个的士诊啊？ 应该系啦， 系啊 ，OK， 好， 哇，今日好多留言喎， 陈先生，探长，我都撑下你啦，陈丹大家好 ，Hello，Hello， 超级粒级， 喂 ，Hello， 阿俊，诶，陈丹你好 ，Keith 好，同平敌人士政府，是啲后生仔，我哋唔好内斗， 二三读快到啦，用啲时间谂点一齐破局好过。陈先生，有啲嘢你系睇得清楚嘅。Hugland Hugland，港币69元 ，thank 厉害 high 探 长回 到 今天大约2点到维园10点到终点，第一次行陈先生， 多谢你，我第一次啊， 开波。Rubikin 破完张国荣话斋，始终都有第一次。陈先生 ，Rubik 二边都好，考得二。陈先生， 二边 都系 live。呢个艺人喺呢边 都好， 咗4个钟，3点几行到7点几。之前喺铜锣湾广场等首巷族朋友同呼吁啲人欺信乱入。露齿咬牙而笑嘅表情 ，Samson 差唔多3点先出到维园，行咗2个钟先行咗半个地中站，最尾8点去到金钟。呢度艺儿我亦约咗朋友希信入，长寿笑裂开。陈先生，今日又多人，冇做开运动好易中暑。J J Lance 行下又休息下。 啊 ，J J 上次都有睇我哋 ，Max 对我都系第一次游行。一心念住行足全程，无谂过耍行咁耐，但全程 都 支持冷静。但会昨天我单人匹马12点热到铜锣湾，行去每个政党街站，突然差人开闸叫市民出发，我是第一批同民阵一齐出发， 咁啊应该最舒服啦。 我去到政府总部休息一阵才乘巴士 翻。有冇行完跟住翻转头再行？ 其实民阵点人数系计出。 文汇报话都行翻转头再行啦，滚动式。 只系果头起步集气好睇啲就真嘅。晚上旺有人觉正嘅。Honest Looker 64，大家好。Wilson Haley， 我装咗支750毫升水先岩岩够，以前71都只系500毫升，仲有心。 喂，唔读啊 ，City Chan，Cecilia Chan， 喂 ，Hello， 佢读唔到你，我唔知点解。啊，呢个咧 show 翻出嚟先，嗱，一耐唔耐咧就俾人 hi 嗰啲留言噶啦，唔知点解。咁啊，当佢啲机警故障啦。 啊 ，Leo 应该我识嗰个 Leo 啊。 阿广啊， 阿广嚟噶。哦，阿广嚟嘅。 攞咗入嚟噶。 我装咗支750毫升水先岩岩够。以前 睇下先， 我就系今日晏昼我同阿广又讲嗰啲嘢咁啊。 哦 ，OK， 系啊。 喂 ，Hello， 苏伦。祝我带住 B 女同太太仲有手帮助朋友，所以要早走不能留守。 手行 作真系感激夜市们无私奉献。不过亦希望如果有下次机会，等埋我哋一齐人多先行动，人少就唔好搏啦。 就头先就系讲咯，因为咧，即系头先我哋未开麦之前讲咧，其实因为琴日咁样行法咧，即系我真系不才啊，即系顶唔顺啊，即系我都想喺度逗留。因为真的太辛苦了，我个即系呢啲肌肉咧，即系痛到咧，即系 我啊好理少少，我最后一个喺天美道喺嗰度清咗，咁我最后留守到最后走。 你有冇自己带嘢食啊？ 跟住我收到消息，我又买咗2罐薯片，咁啊。收到消息话告士打道嗰边仲有事发生紧嘅，想话再行过去告士打道，跟住其实都已经冇力啦。 哦，因为 都 应 就唔到啦， 因为我哋耗尽咗前面嗰啲力。 系啊，我去到循道卫理嗰阵时候，我啲已经顶唔顺啦，我行唔翻过去啦。咁啊，见到有 van 仔，咁我上车走。 所以有即系今次其实好多经验啦。其实今次我都亦都见到咧，无论警方啦，民阵啦。一啲真係好憤怒嘅青少年啦，都進化曬，即係大家越嚟越識玩，即係你進化到好似寒龍咁樣咧，真係一段一段日子，但係首先咧就唔好埋怨擺喺前面先，即係你又埋怨佢，佢又埋怨佢，即係頭先有位朋友講得好啱啊，即係我一致嘅，唔好話敵人啦，我係面對嗰班講敵人好似有個敵意啊，即係我哋要解決。所有問題的對立面就是政府和中共， 是啊， 那即是你那些互相指責那些呢，我覺得應該有個看法的，應該可以講一下，因為其實是一種心理來的，或者有些人說是鬼，我這個大家再給一點意見分析一下，好，那讀完這一陣我們可以繼續講。 Christy 唱 嘅。喂 ，Hello Christy， 系 Christy， 两次都冇缘见到添。 唉、哎，唔紧要啦，最紧要出嚟， 仲有机会，大把机会。 辛苦大家了， 咦你冇啦真系。 我一点半热到在维园等了三小时，结果到十时才完。 唉，辛苦你啦。 起步前，当前往维园时，见到周围嘅香港人，真系有一下好感动，想流泪，放声大哭嘅表情。放声大哭嘅表情，放声大哭嘅表情、嗯、，Stage Two。 OK， 唔知点解佢又 唔唔知点解咧吓，即系人数嗰啲嚟讲咧，即系对我嚟讲，我真系冇乜感觉。 系 可能即系参与咗啲社运或者游行太耐、 嗯，你冇感觉唔紧要， 我冇感觉 嘅。最紧要咧，诶嗰啲片段同埋幅相，令到外国或者大陆里面。啲人有感覺。 我尋日同阿基傾，咁阿基都話：哇，終於都開心翻一次啦！哇，佢都好開心，話好感動。我話其實100万又係咁，我話10万又係咁，幾千又係咁。我其實我冇，我對於人數嗰個嚟講， 其實呢樣我都係咁嘅感覺。你對我嚟講咧，即係幾多人數，甚至乎幾多萬，嗰、那個數字好空泛。 啊、 一來好難好科學咁樣計到幾多。 啊啊 但系如果你问我自己嘅 judgement， 肯定嗰100万啦。 咁当然，因为点解咧系嗰100万啦？ 因为你睇嗰啲 time lapse 嗰啲片咧、啊，其实已经计到数噶啦。即系如果好精密咁样分析咧，嗱、啊，我见到有个人就喺英皇中心楼顶、 啊、 拍翻去东行嗰边嗰条轩尼斯道，哇！啲人密到咧爆晒两边行车线、 啊， 行人路都爆埋。咁、 啊、 咧你睇到嗱，虽然你。佢進度咧，你睇唔到好 detail 咁樣知道阿 A 君由最尾行到嚟幾耐啊？但你睇啲有旗番啊，有啲政黨嗰啲，你就知啊，因為佢範圍大啊嘛。你諗下佢由呢個地方行到呢個地方嘅時候，咁、其實你已經知道咧嗰一橛有幾多人，因為你數到幾多人，因為 個區間你就可以 你斷一條 line。有幾多 股比有幾多幾多？ 咁你咪知道，淨係嗰個 area 都唔止警方。 但我想講嘅就係話，即係我點解話我人數感，即係我對於人數呢樣嘢感覺，即係即係唔會話好大反應感動咧。我會覺得即係你遊行示威或者表達意見係你唔好話香港人啊，全世界嘅人嘅一種權利嚟噶嘛。咁、我覺得你對一樣嘢係要反對或者有意見嘅時候，你行出嚟你係應該，係嘛？我就算 even 只係得翻10个人，十個人如果有10个人同我同行嘅，都係一齊去行嘅話，我都已經覺得好滿足。起碼我自己行咗出嚟先。即系 咁呢个你 即系我呢 个 我，所以我就对，所以我对话哇好多人，我又冇即系其他嗰啲人嗰种兴奋嘅感觉。 但其实 我嗰种兴奋， 嗱我讲我都一样咧，即系一样唔系话同你嘅感觉一样。即系我觉得咧，几多人咧，其实我觉得开心，但我完全冇感觉。 固然之系开心， 即 系 我完全冇感觉过，即系有多人会点咧？即系我唔会有啲感性嘅谂法嘅，但系只系现实上。你越多人压力越大，呢个系真事。 咁呢个系 你完全唔可以抹杀话你10个人又好，100万个人又好，其实真系好大分别嘅。原因就系、是、今时今日，共产党已经大到一个力量咧，即系佢可以完全唔理你，即系佢可以好似你咁讲啊。你10个人，你同埋100万个人对我嚟讲，我都系要过嗰条嚟。 唔系开心嗰、那个，我谂系嗰个情感上面唔系会好影响到，是但系实质上即系当然，梗系越多人，我就知道梗系 咁。所以 现实 上咧、 那個， 就我 觉 得、 那個、力量越 大，我觉得当你宣传你嘅理念同啲陌生朋友咧，就唔好讲呢个感觉啦，嗰啲啊。 唔系，我 因为好多人 身边嘅人， 因为好多人都觉得系。因为你多人就点啫，甚至乎啊，我已经有好多朋友争我啲已经唔入嚟噶啦。咁但系有人入嚟咧，都话佢话：，只要你哋未行嚟有乜用啫？你估佢真系听你讲咩咁样？ 可能我真系老人 家，即系都仲有呢啲人嘅。 即系甚至乎，即系之前嗰晚咁，我依家玩紧订票噶嘛。咁、我讲之前嗰晚我上咗赌场嗰度，跟住啲后生仔又讲紧呢样嘢，咁跟住我埋语答嘴，咁佢问我去唔去？咁我话跟住佢哋又话会去。咁我话你去，咁但系你去，你有冇知道？你首先你自己知唔知道你去嘅目的系为咗啲乜嘢先？嗰、那个议题 究竟係講緊啲乜嘢，你清唔清楚究竟我嚟反對啲咩先。你去我當然梗係好開心啦，好欣然啦，咁我都不斷咁呼籲緊人哋去。咁但係你去你都要明白，你要知道你去個目的係為啲咩，唔好話我係趁熱鬧咁樣樣。係咪，當然你要咁樣去我亦都阻止唔到。係咪，你去慳咗人頭嘅我亦都唔介意。咁但係即係最希望就係話喂要提升翻個質素。以往我就係見到即係之前個質素唔夠，就係原因係因為個個人出咗去都唔係向住嗰個初心，或者去住嗰個議題。 其實你又冇埋怨呢啲， 我又冇埋怨。 唔係，即係因為呢、這個， 我係鼓勵，我係鼓勵 佢。因為咧，因為呢個社會嘅成持份者嚟噶嘛，即係人人個質素都唔同。 唔係，當然明白啦。咁即係希望佢哋即係都了解下。 你唔好諗住 咧， 你喺度講咧，有好多人俾你改變到。 我又唔係想改變。 我即係9/24，9/24咧，即係唔係話牙刷啦？即係我哋嚟入得嚟咧，頂得順十集啊，即系十个礼拜嗰啲人咧、 啊， 即系必定唔系嗰啲人嚟噶啦，因为有啲人争咗、走咗，嗰啲好冲动，成日谂住好捻威嗰啲咧，同埋即系教人做嘢 啊，就甚至乎觉得屌你唔捻去讲嗰啲，即系嗰啲人已经顶唔顺走。 唔系咁喺呢度喺呢个节目里面啊，当然梗系唔会 咁，所以咧你都影响，你影响唔到嗰啲人、 啊， 因为嗰啲人你即系叫老萧讲好啲啦，因为老萧其实影响力大嘅、即系嗱，譬如好似我咁讲。我话如果一阻路一停，大家坐低悭力，即系同打仗一样。即系唔通无端端你行紧军，你几条友喺度 battle 自己练咩？冇理由噶嘛，练就练完噶啦嘛，打仗就打仗噶嘛。咁所以咧，嗰啲人咧，我系冇资格，即系我系冇机会可以 approach 到佢哋嘅。咁所以咧，我哋即系唯有包容啦。因为其实咩人嘅持份者都有嘅，所有人。即系有啲人，我听到。即系乜都阴谋论，乜都诛心论嘅嗰啲人好多啊！真系我琴日多过我哋平时嘅，咁、证明嗰啲咩咧？证明咗即系好多人哋系嗰啲初次嚟吓游行嗰啲人咯。咁同埋不停咁样嗌咧，即系兴奋到咧、即系嗌到，即系喺个球场已经把声拆晒、或者有啲变咗高音嗰啲走音线胎咧、我心谂我你都死梗啦，你点样挨到落去？ 阿田大少话，甚至乎寻日系有啲建制嘅人喺度嘅添。 哦，嗱呢、這个，喂呢、這个又真，呢、這个真事哦，即系出名噶。 阿田大少讲嘛，话甚至乎你今次即系去劝政府，你都要关注一下今次个游行。是不是应该要即是压后，或者是等低不要读住，即是要审慎考虑。咁佢有个苹果报道话佢甚至乎知道即是有建制派嘅支持者都有今次参与今次游行咁样嘛。 係喎，如果讲呢样呢，我又即刻答咗一句。咁呢，我有个做生意嘅朋友呢，佢哋好多嗰啲商会嘅 group 嘅。咁佢又唔好意思 quit， 原因呢就係即係我使乜喺你面前表态啫，咁你睇下你哋讲乜囉。咁於是乎呢，佢话呢有一个人佢成日都见到铺嘢嘅。咁冇几耐之前呢先至铺完一啲旧文呢、就係、向太嗰、那个叫人哋做一个中国人就应该买华为咁样嗰、个 post 嘅，仲叫人哋唔好买苹果八，你谂下几唔 update？ 系上个月 post 喎， 系咩？ 吓咁咧，咁咧嗰个人咧，金镬咧，佢都转咗态，话有良心嘅就要企出嚟咁样。即系呢啲人，我唔会怪佢嘅，因为咧佢当时都唔知道死字点写啊，啲水浸到嘅膝头哥，因为几凉快啊。咁大家水浸到眼眉，佢呢啲人系高危噶嘛，翻大陆做生意。包二奶又好，逃税又好，剥税又好，咁佢都有个机会俾人滴咗上去㗎嘛。咁呢呢啲咪就係你頭先讲个现象发生咗囉。嘩，我一定要清一清啊。假若呢唔係呢真係讲唔到落去。 老探好。 喂 ,hello。 hello, 有突破。 呢个係二代美女美女。 希望上大人收回魔法，吸港人放下心头大石一次。Dilbert 隔离埠人表示关注， 说 声碰我将我颈插队、去到湾仔油站、塞住。林卓平民维园出发的举手，冇人举， 未到咪 咪咯，举手，全部人 系啊，因为我哋就俾人逼住咗咯。 平城公线或警察开埋东行线，多谢你啊，9520尺。萧志荣，大家好。 我本来想冲出去噶，俾阿机揿住咗咋，喺喺博士附近。 酒家自己游，搵上王。我见到金英，以为探长会响附近，但又唔见 Chance Cecilia， 相信再行多次。 两次 你唔系全程同金英一齐咩？ 唔系全程。 有冇可能老萧话要申请和平奖？大家点睇？呢个系其实最感动嘅系有好多后生仔女同一班守巷族爆恩义昨天的情况下，很难搞。大家应同一理念，我由头到尾感觉有150万人， 我觉得都系噶，150万。 我都唔够胆讲。 嘉宾好， 我其实觉得有嘅， 但见到政府今嘅回应之后，今日全日情绪都好郁闷，好无力。Cecilia， 我撞到 David Wynn， 他已居港28年，会扩过100万，即系7个人有一个人去游行，好感动。我觉得最齐心系经过大公报门口嗰刻，睇佢哥们播埋啲垃圾，全体一齐居同举中指，往前4、7年尘阔咗好多。劝多人冇感觉，少人就知惨。至于让我们的孩子知道发生什么事，是谁改变他香港的健康繁荣。Derek Lee 探长，嘉宾你好。 Hello. 至于未出发前，我若讲了很多道理及事实，让我的孩子知道为什么今天父母要带你们一起游行。每日拎阿乐，千万不要浪费时间捉鬼，那是中了鬼的陷阱，不停的沉迷于鬼故，那是不治亦被搞分化的鬼造成的计策，他们才是真正的鬼。香港人的目标就是一致的共识。打倒不义的逃犯罪约翰小夫，我有去话好感动。9:30走前同啲同学仔倾得好开心，但回家后看到他们在前线冲击，真系有点出乎意料。不过不代表我唔认同佢哋，每人都可以有对政府的不同立场和态度。 今次好 指向上，Watches Zero 除咗轩尼斯道，连内街都爆咗。Mandy Matt 同学仔冇事吗？G-New 完全将正确的思想改变侮辱林郑，实在太可怕。我都第一次在我小孩的面前讲粗口，林郑连屎都不如多谢你啊。 喂，你呢个都好多家长 第一次游行嘅领导， 系你啲 fans 噶。 历史嘅认知度，清晰度高过好多中坑。沿途佢哋撞到好多唔敢联署嘅表态中学老师，4:30起行，9:00先到正总。基于安全理由，带咗佢两个走先。佢哋昨晚上咗一堂游行史上最壮大嘅公民教育堂，冯红、刘梦红都有行， 尹瑞 雄 系 啊，我哋全部都被探长个智力扶持过滤过。这游行是很大的意义，是我们香港的将来。Hugland 向生翻台湾。 系咯，所以嗰阵时阿黎智英咧话有个警方嘅人同佢讲咧，话有个台商想买起你，即系要保护佢嘅。咁好明显就系边个啦，唔系呢个就嗰、那个买一啲米粉嗰个啦，系咪？ Frankly， 香港人已经让咗好多步啦，大家都已经觉得无法再让，大家都要行出嚟说不，而且大家都好理性和平游行，大家都好似为大家出嚟表达而感到好似赢返一仗咁，面无表情 Vivian Dupree 眉眼微笑嘅表情，循道为你非常帮手啊，开放俾人接受手机同休息酒杯。Hugland 黑社会10多个麻雀馆牌卖走路。G-New 如果真系有6粒宝石，我用1粒已经要销毁这个中国政府，俾多1粒都差转啊。Hugland 梁烈维都有行。 吓唔系啩？ 佢 死得好惨啊！呢啲 冲嘅都有好多嘢。 有冇人影低佢相啊？ 翻接自己喺中资嘅资金、罢工、罢市、罢课、捐钱扣税。甚至帮守巷族或其他人登记做选民，唔一定要投泛民噶。集体向外国申办庇护同向联合国投诉中国 破坏成立 等，都系100多万人一齐做，但又安全合法嘅事。总之就系做自己能力爱我做嘅事。 冇错，呢个最啱呢句。 各位好，探长好。 喂 ，hello。 香港人永远只会烧到自己个碟先会企出嚟。 唔好再埋怨啦。 2003年国际同今次都系 正面啲。 我在政府总部见到吴凯仪，也有跟他打过招呼。他不停同外国人解释香港人游行的原因，前文后理。中 所以大家把口唔好吝啬啊，真系。 要回气， 星期三再集氣，有100万人有困難。W K Free 但真心感動100万人。宇文老叔今日條片有 point 喎，叫泛民總辭職，再爭取大眾同情支持，再動員。 仲有人送老萧啲嘢嘅咩？佢烟灯咗好多，俾人笑鸠佢， 咁佢就嚟唔听我啦。 Angus 炒到位移居海外，亲人返回撑行。 哇，真系感激啊！呢啲 年咪讲咗咯，呢个世界就真系太多猜测，呢度咪反而少咗信任。呢一剂已经唔系讲乜嘢效果，只系纯粹表示自己立场。 啊，睇人讲老萧啊，几好笑喎！佢咧自由始终都好中意点生点死咧，即系自己就坐喺度咧，叫人做啲咩叫人做。我记得有一次咧反高铁咧。咁佢有个嗰阵时佢好多僆俾佢点㗎嘛。咁咪现场呢就喺立法会嘅唔喺旧立法会嗰度。咁呢就我见到佢声嘶力竭咁样呢、叫啲人冲入去，即係咁叫喎。喂屌你冲入去唔使俾人打㗎。即係佢成日都系鍾意即係指点江山咁嘅。屌好心你咪撚咁多，即係呢啲唔撚只系你諗到㗎大佬。即係我觉得人人都听你点就扑咗街㗎啦香港。又话嗰啲咩难民嗰啲嘢呢，喂你香港你知唔知好多难民㗎，非洲嚟嗰啲。 嗯。 嗰啲难民住铁皮屋㗎，喺唔知石岗嗰边呢、香港啲对啲难民呢啲待遇好撚差，又唔准佢做嘢啦。嗰啲好似。 落去囉行街始做唔到嘢。 係呀，同埋嗰条街就喺住嘅地方又冇冷气啦，冇热水炉啦。喂你咁撚大愛呢，即係講老蕭啊，你不如招呼啊，請佢食下貓山王啊，請佢食下臘味好過啦。屌你幾多話叫人哋收唔撚收難民。即係所以你真係我覺得嘥鳩氣啦，即係講起佢就真係谷撚氣啊。咁啊真係，所以我覺得即係唔撚到成日聽嗰啲領袖呢喺度叫你點叫你點呢，就當呢當撚咗係做人情咁樣，即係好似佢救撚咗香港咁樣呢、即係我覺得嘥鳩氣嘅真係。即係你講撚埋啲嘢又唔撚使你自己負責任，又可行性大唔大你又唔撚評估。即係你喺度鼓勵人哋做呢樣做嗰樣，屌你淨係你先識咩戇鳩。即係可能有時我都係咁。但係問題就係、喂我都係即係自己我都用我自己嘅方法身體力行走去不停咁樣講俾人聽、不停咁同人講道理。即係有啲 friend 同你反面你都要同佢講，你預咗啲 friend 唔啱聽你都要講。咪冇咗朋友， 佢嗌佢吹雞都還好咧，因為有人知道佢邊個識佢啊嘛，你明唔明白？即係佢喺社會上面有個知名度啊嘛。 我知嗱，呢個就係普，即係九淺一深嘅道理咯。 最慘就係 你知唔知我講咩啊？即係好多呢啲咁 KOL 咧，成撚日講呢樣嘢，阿媽係女人嘅嘢。咁但係到時到後到某啲佢唔即係佢可能收咗錢，可能啊我唔知啊，或者入佢自己記得利益嘅時候，佢又突然間講一句善鳩惑啲人。你睇下黃毓民如是，呢條友如是，成撚日都係搞錢一心，咁咪搞到分化曬咯啲人，即係佢哋慣技嚟嘅，所以佢聽到啲嘢啱聽咪聽，唔撚好當係金科玉律。 我最憎就係你喺後面跟住擁人出去，咁啊跟住啲人就話啊，我話咗俾佢聽個承擔風險係咁樣樣，咁我就已經負咗我個責任㗎啦咁樣樣。喂，你持份者唔係應該你係？应该是保护返你自己嘅同伴嘅咩？你唔係应该你係你出嚟你要去承担，你起码你要承担你吹鸡嗰个责任，或者你係去叫人哋去嗰个责任，唔係就咁普通话俾人听哦、你要承担你嘅责任啊，咁就完成咗我叫你出去嘅责任。我唔係应该我係要更加係我要去保护返我叫咗出嚟嘅人。系咪有啲乜嘢嘢嘅？我叫佢哋出嚟嘅，有乜嘢我挡？唔系咁样样嘅咩？即系咪所以有阵时好嬲嘅，即系见到啲人，我唔系一定话你叫出嚟去冲，或者你叫出嚟话有啲咩行动嘅时候，你就系鬼。喂，首先最起码嘅，你都要话俾人听，喂，那个行动嘅目的系啲乜嘢嘢？系咪、你想达至咩效果？ 即系呢个好简单嘅信息就得嘅，即系唔使谂太复杂嘅，因为嗰件事系。把刀咁样摆喺你面前，你就系要对抗佢啫嘛，就咁简单啦。即系至于大家用咩方法对抗佢，各自表述。即系有啲读得书多，啲又埋怨人读得书少。你鬼唔捻知咩？你读咁多书，咁我梗系唔识，好似你咁睇啦。咁样即系大家用自己嘅表述啫嘛，我觉得。但系只不过最紧要知道大家对抗啲乜。即系头先嗰位朋友话，唔好人人都话系鬼，话人系鬼，嗰啲自己就系鬼咁样。即系呢啲。 唔系我最猛嘅就系、即系好难怪人哋，即系你而家咁多即系 資訊咁流通得咁快，咁、多 fake news， 咁你都要即係俾人哋去過濾一下，喂呢件事或者呢個行動係真確定係假，咁你都要乜嘢？人哋稍微有猶豫啦，跟住就會俾人鬧噶啦。你又唔幫手，唔去衝乜乜乜乜，跟住或者叫人哋去睇清楚啲嗰啲，又會話你好阻住佢行動。倒翻轉頭啦，兩邊我各打五十大板。 唔係呢啲係埋怨。 係啊，各打五十大板啊！到好啦，人哋一叫嘅時候，跟住或者人哋一戴住個口罩嘅時候，你就已經話人哋喂你好鬼啊，你係鬼啊，叫人哋乜乜乜。咁我覺得即係兩邊都有問題嘅。 嗱，咁講翻鬼咧。我有樣嘢必須要問翻大家嘅，因為我冇能力、冇時間睇曬咁多個台講啲乜噶嘛，同埋你寫啲乜噶嘛。咁我琴日突然間有個網友就同我講：，喂，探長，你俾人話你係鬼喎、 啊，你有冇？你都俾人話鬼？ 你點睇啊？咁樣， 你都俾人話鬼？ 跟住我問佢：，喂，嗰啲係咩人嚟噶？話係鬼嗰啲。佢話香港人喎、 哦，香港人， 即係個魚聲個聲，即係香港人，即係佢唔想答我係邊個啦。咁、跟住又冇，跟住就冇下文啦。咁、我想咧徵求下各位有冇聽聞過咧？呢、這個網絡上或者任何嘅媒體上、或者你聽到嘅消息，有冇人曾經公開過話我係鬼咧？可唔可以通知聲咧？咁樣。OK， 咁我繼續讀啦。哇，今日真係讀嘢都讀好耐。 Running Mouse， 我昨天都是第一次。 喂，多謝你啊， 多謝曬。 MB 鄧模式，黃黃真好味，就其多謝你啊，9527元燈有人話見到黃昌恆喎，無聲，唔知流定假，揾上 黃昌恆， 我又唔識喎呢個。 我哋玩佢咋，特登上佢亦話佢有行屈佢，多謝你啊， 咁又唔好做啲咁嘅嘢， 死得過佢。 Running Mouse， 明晚大家有咩部署？奧運會昨日需政府控制網絡 ，Barry 李維偉係連登仔全格咋，哈哈哈。陳 Jeff 叫燈神食屎啦！叫月我識得嘅一啲在台北香港人去咗經文辦，林榮基都有去。 有啊，陳文生又有報。 提出睇到好多國際的新聞，從短片看真的多過100多萬人 tag music MB 知名網民馬敬東有個 post 好正，現轉述聽劉少佳條友講遊行點解？ 唔好理佢啦，劉少佳真係 上中搞得起呢？因为忌惮中国的人其实根本不会去，我就未坐过高铁、一地两检影响 唔 到不去中国的人， 我都唔翻大陆，但我都有去。 留喺香港都会死，一地两检好似艾滋病，要体液接触先传染到，但送中唔同，系非典型肺炎， 飞降啊！直头 空气中传播嘅 Simon Wong 有去，几好似冇乜人捐钱。黑衫人好坚，今次冇乜人屌，泛民都冇责，总讲责任喺政府。 我一阵会讲嘅，我都 讲 嘅，一阵都会讲嘅。 团结吧，每认拎阿乐可以向国际发声，呼吁所有人权组织联署支持冻结香港政府的官员及土共的财产，及禁止他们去美国和做生意。陈先生，老少是末日博士，乜都 look down， 仲要相由心生林郑个样越嚟越托毒，讲佢厉害贪嘢。教人喺深水埗都多难民啦，特需政府俾行街纸和福利给他们，这是纳税人的钱。G New， 我发梦林郑终于知错行出嚟为香港人做一件事，马上辞职。我真的希望梦境成真， 回应咗啦。 嚟到呢度又停， 好停一停先系咪？ 阿唔系阿广咧，唔知成日俾呢个 ban。 呢度危屌老萧、我喺城市论坛讲过30秒，多人听过佢啦。呢啲 call 够唔忍够胆出来讲30秒表态啦，喺自己网台打飞机，不如出来行仲实际啦。 喂，但系佢好多人咩喎？ 乜都唔使做，就一定讲乜都得啦。Hugland 探长系鬼，冇叫错你点做鬼？Hugland 探长系包拗颈啫。多謝你啊，9527经过战中事件被人搞完分化，而家大家吸收咗经验开始释玩，连灯仔好多好正嘅公民抗命计仔。陈 Jeff， 我见到有五男一女大陆李混入维园， 如 果拼劝舞叫 冇咩先得噶， 即系台湾旺旺中时集团，即系蔡显明，即系统媒。 约翰小夫昨晚一直很想你开 live， 冇听过你是鬼。 哦 ，OK， 喂，咁咧，讲埋最后一个，横掂都系咯，咩鬼故咋？ 韦信王系咪话你节目讲鬼故咋？ 我冇听过诶边个讲我啊，又冇即系耐唔耐有人会诶报串俾啲 link 我睇翻。咁我估咧就系、是、因为曾经咧有人话我撑阿哥顿潘。追钱，所以就是鬼咯。 哦， 呢啲大家自己谂啦。 即系唔关寻日个， 唔关 寻日事嘅。 唔系，我有话我解释俾你听。 和 Mick 的论证节目，我接触到的网台，没有人说探长是鬼。 哦，即系你反转又反转咁讲，我劲啊、哦！喂，咁啊唔系啊，因为咧。有啲人觉得自己个台咧就系、是、社会嘅良心， 系 同埋咧公義的基石， 嗯， 若然有人攻擊他咧，或者講他的真相咧、嗯，就等於是影響公義同埋、反民主咁樣咯。 哦， 即係有啲人去 train 到嗰班人都是咁樣諗嘅、啊，最恐怖就係、是，咁、啊、所有懷疑都是那度嘅啫。嗱，懷疑啊，講明我冇人報個串俾我聽，或者冇人聽聞嘅話，咁、但係唔知點解嗰位網友咧就專登話俾我聽，有人話係鬼咁樣，我都幾愕然嘅、嗯，即係但係唔緊要啦，唉，不足為患。 Leo 艺数据上外过30秒收视收听率一定都过佢咯、 哦， 多谢你啊！9527你系鬼应该发咗达。 唉、哎，你真系了解嘅、真系。 系啦， 咁即同埋我唔发达嘅原因咧，就系我冇做鬼嘅本钱、 啊。 因为做鬼你首先要成日问人攞钱，成日嗌冇钱，成日都好忧愁啦，话俾人搞啊又。人都趕絕佢啊！嗰啲咧係高危嘅。點解我唔係針對佢啊？因為你如果你開到聲咧，咁樣話自己成日都唔掂啊，成日都俾人搞嘅時候咧，又成日都等錢，成日叫人捐錢嘅時候咧，咁其實如果有個金主，嗰、那個金主係想收買你嘅，喂，咁啊下破二者之分下嘅、根本就，咁即係呢個相對我唔係一定係啊，呢、這個係高危咯，即係從個邏輯，即係越容易被人統戰嘅就係越大洗或者越。个洗费要好多先生活到嘅人咯、你睇到下都系噶，嗰啲穷卵啊，嗰啲长毛唔会俾人搞噶、因为系唔系你穷都过到活嘅，佢搞你做乜啫？你钱都解决唔到呢个问题，除非你好咸湿。 唔系搞啦，即系控制到你咯。 系啦，即系 俾你控制到你。 嗱，譬如你见到咧，立法会有啲明明系泛民嘅、我冇证据啊，咁但系有啲无端端上咗个主席台又唔知戇鸠鸠发咗毛啊，咩、都做唔到啊，有啲无端端就戒票啊咁嗰啲。佢背后你都见到佢供緊楼啦，又或者间公司或者个机构好多人要、要攞一啲分定去开班啦，即係冇走鸡嘅，即係我嘅观察係未走个鸡嘅，逢亲啲怀疑俾人係话係鬼嘅立法会员泛民立法会员佢、背后个洗费都係非常之大的，咁呢个未解释到囉，有啲嘢暂且 韦信旺来我呢两日都有听城寨，都冇提过探长陈、先生，所以我咪话探长睇得通透咯。陈、先生，双面人最可怕。 OK， 喂，唔好讲嗰啲啦，因为咧，即系嗱，我借少少时间讲一啲私人嘢啊。咁我前日咧就去咗一个咧教拍片剪片嘅一个后生仔嘅。網聚嘅 KOL 嚟嘅，佢即係出親條片都十萬八萬嗰啲咧。原因咧就係、咧，我有啲行家咧，即係有啲網上識嘅行家咧，咁咧佢就對我幾好嘅。佢話：喂，只要你拍啲嘢都唔差啫，咁少人睇、一定係你有啲方法你唔了解、掌握唔到嘅。不如我去到嗰度介紹好多人你識啊，咁、你問下佢哋點樣可以拍啲片令到多啲人睇，可以賺到少少錢啊咁樣。咁、絕對係即係對我非常好啦，感恩啦。咁咧就點知撞到有個去網聚嘅後生仔，無端叫我個名，咁我唔會喺度公開係邊個，因為我未經佢同意。咁佢咧，我以為佢係狗吹友啦。點知原來唔係，點知原來咧以前咧都聽過一啲我嘅不利傳聞嘅，即係佢join咗一個集團咁樣。咁咧就都唔知道我係邊個嘅本來。咁咧後來咧慢慢見得嘢越嚟多嘅時候咧、就發覺唔知點解無端睇咗個 channel。就可能我讲影相机嗰啲啦，咁跟住咧，哦原来咁嘅，咁样跟住我哋同佢饮茶食饭咁样咧，咁即系之后即系嗰个会之后咧，佢讲咗好多嘢俾我听咧，简直系即系令到我更加冇怀疑，唔系吓一条系冇怀疑，我之前讲过嗰 幾集，即係關於Gordon Pundian官司嗰啲嘢，因為佢可以做，即係佢唔肯做證人㗎啦，唔知點解好多人怕咗佢哋喎。如果佢做證人咧，佢有掌握到一單好大嘅證據嘅，即係佢親眼目睹。而之後咧，佢對佢嘅忠告咧，你都係唔肯再講佢啦。根本冇人會信你嘅，即係只會覺得你係喺度搞破壞嘅啫。因為佢都曾經係過來人，佢就因為咁樣走咗去嗰度做義工，後來咧就發覺唔對路，之後又離開咗。咁之後咧，唔知點解無端端有機會睇到我個 channel。咁我哇发觉简直恍然大悟啊！即系所以有时有啲嘢咧，即系我多谢佢嘅忠告啦。即系我再讲都嘥气嘅。即系你同嗰啲人讲咧，即系佢哋系冇人信我，就调翻转就觉得我一系葡萄佢啦，一系陷害佢啦，甚至乎我系做鬼咯。咁所以咧，即系至到而家我都唔会继续讲噶啦。咁啊，讲翻个主题先。 系啊。 咁啊，呢度系咪未读噶？啊，读到呢度未读？喂，嗰个头先嗰个。讲嗰班人咧，即系啲我都唔明嗰啲咩名嗰啲，唔好理啦，唔好跟进啦。佢话系啲建制人咯，我谂。咁另外嗰个阿罗列维啊，定唔知咩维啊，佢我仲谂住咧抄翻个电话出嚟，恭喜佢添，但系假嘅。 哦， 原来系连登搞嘅。 连登搞嘅。 Hugland 原理枪反送中。 咩嚟嘅 ？Rod Family 我仔去原理 枪。哦，原理枪。 正总正在原。听完政府出声明。好戏女，年青人真系无前景，好灰心，将好易得生活。Hugland 容海恩撑送终，鲍恩雷老萧有才，是生意人，现在已脑退化，在 Y 零 YouTube 有好多植入广告，收到手软，$369买一个爱文芒果，成 X 网台都同他合作。 哦，未系咯，即系不过娱乐嚟嘅啫，即系大家中意听咪继续听咯，即系只不过有时就小心啲，即系俾佢哋九浅一心中咗咧，就唔系几好啦。咁啊， 讲翻进化嘅问题，头先讲进化嘅问题，咁啊，我泛民嗰边就啲人就比较熟，比较清楚啦。你知我咩背景系嘛？我即系左交啦吓，系啦，或者鸠吹友都可能之前有知道我系咩啦吓，好似咁啊，认识嘅泛民人。大多數他們自己在 Facebook 之前都已經即表達了他們那個心思啊，很多個都其實都預了有事話有事會發生，有定一個心理準備。咁你可想而知，即係泛民一些較年輕的，或者甚至乎有些是比較都即比較年長嗰啲就冇出聲啦。咁比較年輕嗰啲個個都已經有定心理準備。有定心理準備，就係話隨時都會有啲即係比較激進啲嘅行動，咁佢哋需要可能即係真係要獻身啊嗰啲咁樣，咁即係可想而知，你睇到即係佢哋都已經慢慢去睇到，即係和平抗爭已經唔係淨係而家嘅唯一一個 option。咁同埋佢哋都睇得到，已經睇得到就係話，即係年輕人佢哋係想有其他嘅方式。想是要是要达至有一啲嘅效果，有一啲嘅成果。咁所以佢哋都已经即係有好大嘅转变，就係话佢哋当然佢哋要坚守返，你要知道返佢哋本身係一啲真係左交啦，或者係一啲即係佢哋泛民一啲即係一啲比较係佢哋或者區議員啊，或者係有甚至乎立法會議員啊，或者係喺 某 喺 黨裏邊， 佢嘅責任喺度。咁、 啊、 所以佢哋 制肘 係啦，佢哋都一定要係遵守翻佢哋自己嗰個原則去做。咁、所以你會見到即係今次係泛民，即係普遍係佢哋唔會去譴責，又或者佢哋唔會話去阻止。 係咯，搞個具體啲咧，我同你睇到嘅嘢都似嘅。咁咧，其實我覺得。我开头本来今日改个题咧，就叫做冇人代表到我嘅，即系觉得咧咁样咧就亦都系好多人嘅心声嚟嘅。嗱，我觉得最难得咧就系今次民阵咧，佢唔系想代表人哋咯，即系点解咁讲咧？因为佢够钟咧，因为同政府申请嗰个不反对通知书咧，够钟佢就高调咁样 announce 话我哋已经完噶啦个会咁样。咁但系咁有个好处就系、是。 佢哋唔會好似以前咁樣大愛包容埋、 嗯、 之後發生嗰啲嘢攬埋上身、 嗯嗯、 其實 Day One 我都覺得佢冇義務攬上身嘅呢啲嘢，吃力不討好嘅、 嗯、 譬如你睇佔中嗰陣時已經係咁嘅，佢成日都有糾察啊，有成啊咁樣成，我覺得糾察如果太過干預人哋嘅行為、 嗯、 而嗰個場擺明就係非法集會啦嘛、嗯、已經完咗啦嘛，你合法嘅集會咁你做咩仲要攬上身呢？即係你有咩義務呢？同埋你有咩能力控制到人哋嘅 自由意志呢？咁樣 係啦，冇錯啦。咁變咗呢，我同埋見到個體驗呢，就係我行過龍和道，我就即刻 flashback 啊，咁奇怪嘅，冇人擋，冇糾察擋住你，你又唔衝，有糾察擋住你呢，你又死都要同人哋爭執衝，咁點知佢都冇失我所望。咁琴日咧，佢就真係有人衝龍和道。 即嗰個時段係佢哋負責，咁當然佢哋有責任要去即係維持好個對佢哋負責嗰段時段嘅。 其實佢冇能，佢冇權負責，因為成個係非法集會嚟噶嘛。 唔係啊，即我意思遊行嗰陣時啊， 哦 係 啊， 去到遊行嗰時間完咗， 咪就係話，所以咧今次好果斷地咧，即大家都經一事長一智咧，嗰啲唔到你控制嘅你就唔好理啦，就唔好大愛包容埋嗰啲，即係你以為嗰啲係全部小學生咩？你以為全部係綿羊係羔羊咩？但係呢個社會好多唔同嘅持份者都有佢唔同嘅諗法，咁所以你為咗唔好造成個台又拆大台，個大台唔代表你，咁我真係各打五十嘅，拆人大台嗰啲，屌你想講嘢你咪自己開個大台咯，你做咩要走人哋個台嗰個話唔代表你？人哋唔能够代表你，你咪做自己做嘅嘢咯。你做咩要同人混埋一谈呢？咁即系嗰阵时候已经讲到牙血都出埋噶啦。咁但系原因就系个你即系泛民唔系，所谓民阵，佢就系要揽上身，就令到嗰啲人有个藉口，就所有将啲埋怨嘅种子咧，就慢慢萌咗芽。咁但系今次醒目啦，即系唔关我事之后咧，咁嗰班僆仔咧，即系我高度咁样。好表扬佢，原因就係呢，唔係话好叻，唔係话好夠膽。我就係最令我最尊重佢哋嘅一点呢，就係監嘅就错咗啦，俾人打獲金又见过晒啦、即係甚至乎有啲逃亡嘅做难民又做过啦，你哋明知道有呢个后果嘅、喂，你哋都夠膽企出嚟喎，呢个就係正正令到政府措手不及嘅地方、我以前做咁多嘢，原來啲僆都當你流嘅，咁佢可能如果有啲心戰嘅人，可能覺得啊，點解啲人咁都唔怕嘅咧？咁你咪俾你知道點解嗰啲人唔怕咯？因為冇前途啊嘛，因為我寧願俾你拉，寧願俾你打好過咧，你真係任由宰割啊嘛。所以呢一點咧，就對一啲普通嘅市民嚟講咧，亦都係有一個反思啦。咁你唔反思冇辦法嘅，即係點解嗰啲人咁都能夠出嚟？但係點解你哋啲人？哇！安安樂樂咁樣成日坐順風車咧，咩都好似唔關自己事咁樣，甚至乎今次呢個惡法咁惡啊，都仲有人政治唔關我事嘅，你信唔信咧？ 我介紹真係你俾嗰啲人咧睇嗰套短片啊，砧板上真係拍得好好， 嗰個豬肉佬 係 冇錯啊，我都要 po 出嚟。 即係你唔翻大陸又好，即係你唔理政治事都好，有機會真係會燒到你。 咁但係有人話危言聳聽啊嘛。 咁樣都叫危言 聳聽，未發生啊呢樣嘢啦。嗰七萬幾個，七十幾萬個簽名嘅所謂，嗰班人未講咯。哇！你強力咁樣誇張咗個惡法，屌你咁黐線嘅！你咁講，對於一啲冇腦嘅人就信你講啦。喂，但係問題唔係你嗰啲法寫成點啊？唔係你嗰個約章嗰啲，或者你個法例嘅 detail 啊？問題係唔撚信你啊嘛。 咪係咯， 咁唔信你咩都講咩，你講乜都冇用。 信嘅話，為乜事一即係一百五每日一百五十個 quota 會爆曬一個一百五十個都會每日都嚟啫。 嗱呢啲唔好講，嗱呢啲因為都唔係都唔係，我講更加具體嘅，講更具體就是、林鄭月娥上台嘅時候咧，話有好多市民咧，如果覺得佢唔適當做好會辭職噶嘛。喂，咁樣仲唔夠 strong 啊？呢個信息好撚 strong 噶啦，已經喂。嗱，你呢样嘢，如果你应声辞职嘅，你再搭上，唔系，你再搭上翻。嗱、我讲嘅，我咁有信誉，你信埋我呢次，嗱、咁样我就真系服咗你啦。因为你真系承诺就系你肯辞职啊嘛，同时呢个承诺就系佢唔会乱咁拉人啊嘛。 即系我就真系吹你唔涨啦，你够姜咁就 你承诺啫，你依届啫，咁下一个选下一个咁点啊？ 你讲紧呢个第二重啦，第一重啊，你嘅诚信已经冇啦，嗰一个关卡都过唔到啦，仲讲第二个， 即系 第二个就系中共啦， 即系等于嗰阵时廿三条啊啊啊边个拍心口话你信我啦，局长唔呃你嘅咁样， 佢就保到佢系保到贞节，因为冇发生到 啊， 咁佢都仲即系等于啲人话梅艳芳死咗。如果佢未死啊，一定系撐佔中嘅。屌嗱，呢啲冇得講喎，你唔知喎，即係正如阿葉劉啫嘛，你又唔可以話到佢喎，因為三條真係冇簽到嘛，過唔到嘛。咁所以咧，即係調轉嚟講，我覺得林鄭咧呢個咁嘅契弟咁家產咧，就係佢連佢自己辭職，佢都承諾唔到啦。如果你仲講咩人叫你信你啊？第二，中共。屌你咪 WTO 签捻晒嘢，到到而家一样都全部违反 晒。哇！真系李家超真系 一样都冇多到。 佢真系好厉害到一个真系话分开三间嚟噶咩啊？中国依然都喺人权即系尊重人权嘅前列啊！哇！我屌你，咪司法独立嘅前列，我真系屌你。 但系我唔系太憎佢啊， 我好捻憎 佢 咯。 佢都未无耻到咧，佢讲有 吓， 即系如果佢嘥咁多周章咧，即系证明佢。做鬼都未做得晒嘅，即系佢再阿许冠英咧踩啲糯米咧，哎呀有啲牙出晒嚟咧，但系咧佢又系仲系人，仲识得有人性唔咬人，但系个身体咧，哇僵尸啊踩啲粟米好痛啊，唔系踩啲糯米嘅。 你觉得系咩？ 喂，嗱，如果佢一个真系扑街，佢话有，我觉得有。 啊，佢唔敢答啫，佢不断系咁重复嗰个 我咪就系咯，即系我观察一个人性啦。佢唔敢讲有咧，就即系证明佢条底线仲存在喺个心里面。 我觉得唔系啦，佢惊第日， 咪惊咪就系咯，佢惊 第日要找数嘅。 喂，你而家唔使找咩？你估？而家咪又要找，佢点都要找噶啦，因为做咗佢揿咗掣啊，已经 第日千夫所指。 唔系，而家已经指紧噶啦，佢翻唔到转头噶啦。即系我从个人性嘅观察啫，即系我唔系支持佢啊。即系我觉得佢仲要掠就掠佢就系许冠英。踩佢啲糯米好卵痛啦，因为自己系僵尸，但系咧佢又唔够胆咬人嗰个 moment 咯，即系变鬼变唔成咯。 我又唔系咁觉得，我觉得佢 唔好咁情绪化。我讲紧，即系我 嗰个面目可憎嘅， 可憎系因为你已经加埋你嘅情绪啦嘛，因为你憎啊。但系我排除憎咧，即系我分析个人性咧，即系佢去到炉火纯青终极，佢就会讲，我觉得有中国有嗱，比较上谭慧珠。梁爱诗呢啲咪冚家铲 咁啊！冚家铲啊，系啊，真系讲到有 exactly 咁，所以咧，即系嗱，我唔系帮佢讲，我唔系帮李家超讲嘢，我觉得佢系未够班啊，佢仲咁捻渣。 咁我知道你点解成日俾人话你鬼咧？你成日都好逻辑地咁 样嗱，即系嗰啲人咧误会咗我系鬼嗰啲咧，我直头我唔 care 你听唔听我嘅 live， 原因就系你未够班啊，听翻老师都系要老实讲，即系我唔系讲我叻啊，即系我讲我梗系唔够老师叻啦。即系我唔会因为个收视率个收听率嚟讨好你嚟令讲啲你好鍾意听而即系你买我嘅月饼啊买我嘅猫山王。即系我冇呢个动机。 即系你 我都冇 product。咁 我当然梗系听得明啦，大家都系咪啊，即系你唔系话要帮住嗰个人，不过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嗰、那个人可能都未扑街晒咁解。 即系佢未适应到做扑街。 系啦。 因为呢、這个都系可悲嘅。 你 咪 要帮住 嗰个 人 啦。我梗系唔系帮佢咯，点解帮佢，佢返唔到转头㗎啦，揿咗掣，如果美国要冻结资产佢一定系中硬嘅。你唔好话佢呢咁高嘅官啦，连嗰啲秘书处啊嗰班咁嘅扑街职员都抵死啦。另外有人提醒我，你讲漏咗喎。原来咧嗰啲 DQ 人嗰啲咩经理啊，唔系嗰啲咩 嗰啲 咩正座定咩嗰啲唔知咩 DQ 人嗰几个扑街啦，佢呢全部 list 晒，即系一定要提啊，群带路啊呢啲，即 系 有亲咩咧要怼佢出嚟啊，咁即系我完全唔姑息啊！你讲李家超真系唔好误会啊，即系我识听我讲嘢嗰啲人咧都唔会误会噶啦，只不过我用一个逻辑分析翻，即系大家精准少少，唔好人讲为咗情绪你又讲埋一份，即系其实我成日都鼓励。啲网友係咁样諗嘢同埋咁样去即係你冷静啲留返多啲 energy， 唔好鸠屌，唔好系咪哇肥晒出去之后呢你剩返嚟嘅空间去諗嘢去思考已经系屋桥排咗㗎喇。即係你挂住愤怒呢、你好多嘢都挡架唔到㗎喇。咁所以係囉，即係鼓励下大家即係冷静啲、分析每一件事，就唔好即係因为成个大环境大趋势即係好容易被人利用到㗎真係。因为咩人都有㗎， 即系我觉得而家即系泛民左交就要本住个态度，就系你继续你要去坚持你自己个理念，即系点样样去用和平嘅方式。 咪就系咯， 咁另 因为你系泛民， 系啊，另一边厢，另一边厢就系话你佢行动派嘅人系点样样，你哋去再组织好啲嗰个组织，点样令到你哋嘅要加入行动嘅人可以能够再多啲、又或者你哋更有一个更加清晰、更加准确嘅一个嘅一个指示，或者系一个系咯，即系一个方向去提示参与嘅人。咁我觉得即系慢慢你哋咁样样去做，或者系有一啲我觉得成日都系嘅，你要负责任嘅、即系你肯有一个人。我吹鸡出嚟，我负责任嘅，系咪？泛民都有啊，系咪？如果唔系，边有咁多个坐晒监人，系咪？即系你喺，即系好似阿天琪嗰啲咁样样，咁系咪 啊？亲力嘅点解？ 咁吓亲力啊？咁我个个都系天琪、梁天琪啊。咁梁天琪咁，即系即系你起码有个有个人肯去负担承担呢、這个一个责任行动嘅责任。 系， 唔好意思啊。 我睇下先。 咁自然呢冇人可以话到你係鬼。 唔緊要话，其实唔緊要嘅呢个话人係鬼人唔使负责任，唔使成本嘅。你话咗人哋係鬼，佢唔係鬼咁就点呀，咁我使负责咩？你吹到仗。咁所以呢即係大家唔好咁情绪化呢，咁你自己去 judge 佢係咪鬼啦。佢鬼嘅背后你重复返嗰个 KOL 讲一次出嚟。唔系代表咗你有论述嘅，佢论述嘅背后你要分析噶嘛？嗱，譬如梁天琦啊，有人话鬼咁样，咁佢就系话咧，佢选举之前佢嘅生活点样过嘅？即系例如佢无端住康兰居啦，无端都有架奥迪啦，又唔使翻工，做 freelance 嘅designer， 咁佢又讲唔出佢嘅金主系边个？咁我会有资格怀疑佢系鬼啦。咁但佢系鬼，但系佢做出嚟嘅嘢系唔好鬼咧，又系等于梅艳芳一样。如果佢做立法会议员，你先知佢系咪鬼。你又做唔到立法会议员，咁又佢又冲击政府，咁你咪当英雄住先咯。我觉得，咁所以好多人都buy佢噶，哇，好大牺牲啊，要坐监啊咁样。咁但系如果你攞佢同黄台仰比，喺道德上、喺光环上或者舆论上，阿黄台仰都系输晒嘅。因为哇，如果个个坐晒监，咁边个出嚟同国际嘅社会去讲呢啲事实啊？咁但系佢又唔系完全冇道理嘅、咁因为冇一个真正嘅人硬硬正正俾佢盘问咁样讲晒佢所有嘅嘢出嚟，点解要做难民啊嘛？咁德国政府又事实上就听得多咗嘅、假如你坐咗监嘅时候，佢都系靠记者访问啊咁样。咁究竟系咪好事咧？咁首先唔好讲佢系咪狗熊先。咁但系客观上，佢哋互相都。表現咗唔同嘅功能喎，事實上。咁、所以你問我梁天琦係咪鬼，咁佢做到議員先做到鬼㗎。咁佢出嚟選咗之後，咁就俾人 DQ 咗，連鬼都做唔到。如果假如真係嘅話，咁我唔會估佢真係係咪囉。但係佢人哋估，即係有啲論述講佢好神秘喎、金主嗰啲佢講唔出。咁我覺得係有記錄住先囉。咁佢第時做到咩先知㗎嘛。就甚至乎有啲人變咗節㗎。去到中間，譬如嗰、那個熱血公民嗰、那個，佢入到去，佢 so far 佢都冇乜做鬼嘅行為、但係只不過當時好撚鬼啊嘛，熱血公民喎、大佬。問題就係、你有睇好多嗰啲卧底嘅片，都係有講到咧，嗰啲差人做咗古惑仔之後，就唔想做翻警察，又或者嗰啲警察黑社會嘅卧底入咗去做警察嘅劉德華，又唔想做翻古惑仔。咁你唔排除呢啲咁嘅情況啊嘛，咁所以。有时即系大家唔好咁诛心论咯，阴谋论系可以嘅，因为咧阴谋论可以观察有论述嘅，但系诛心论咧就纯粹你觉得佢系咪鬼啫，咁所以系有分别嘅，咁希望大家要 即系鼓励一下咯，咁嚟紧仲有噶嘛，系咪？咁啊仲有行动嘅，即系 唔快唔使 唔系 year round up 嘅， 唔系鼓励即系鼓励翻，即系你又信奉即系和平主义嘅，咁你唔能够参与。 激进嘅 行动，咁希望即系鼓励你哋就唔好踩多脚。咁去到即系现场嘅时候，你有啲咩可以后援帮手嘅，就去帮手。调翻转激进嘅，亦都你叫人唔喐嘅，你都唔好屌鸠人，唔好话喂屌你唔好。 其实你咁讲，你提起呢样嘢咧，虽然好 round up 啊，未完噶，但非常好啊。 我就係想補充一下咧，就係話其實每個人咧嘅 background， 你嘅能力各有不同，每個人嘅掣肘，每個人背後嘅包袱亦都唔一樣。咁唔可以每個人能夠代表到人哋，包括民陣又代表唔到嗰啲後生仔，後生仔亦都唔好話因為人哋對你有啲服務嘅時候。有啲包即係對你有啲庇荫啊！即係當時哇好多建設，你喺度瞓覺，人哋有派刑，你俾人拉咗有律師支援，你有冇諗下呢啲嘢呢？你有冇諗下大家係夾緊計做一樣嘢呢？大家係互相幫忙，係佢又攞咗呢啲著數，但係人哋唔係你心裏面條蟲嘅時候，人哋做啲你唔鍾意做嘅嘢嘅時候，就變咗互相攻擊啊！唔係互相，係單方面被你攻擊。但今次民陣都冇咁笨柒啦，即係表面上同你割咗隻。但是有人听到割席好似好难听咁，但其实以我所知啊， 一路都冇割席。 但系咪以我所知啊，佢哋嗌停咗之后，就有啲传单，就系话如果你俾人拉咧，你要 contact 佢。喂，咁你谂下呢啲爱喺边度嚟？ 被捕者联盟 系啦，喂呢啲 嗰啲， 即系讲肉麻啲，讲肉麻啲，呢啲爱喺边度嚟噶？喂，仲有喺人群之中咧，散播呢、這个AirDrop， 如果用苹果电话嘅朋友咧。就会见到 AirDrop， 一揿咗入去就有晒，即系你连你抄落去都唔使嘅。有张图，嗰张图啊写明晒， 有个纸仔，我都有攞嚟俾。 无论实体同埋唔实体都有 AirDrop， 即系话喺呢个电话一揿咧，你就收咗嗰张图啊。喂，咁呢个系支援嚟噶，即系我觉得，如果你系，我觉得我满肚草嘅，冇即系我总之好兴嘅，我就出嚟冲击。你要打警察又好，点都好，即系你自己负责就得噶啦，就唔好埋怨话人哋阻住你做呢样嘢。咁我覺得調翻轉，民陣今次非常進化，就係、是、我唔撚你啊！我嗌咗停之後啲唔關我事啦，唔好揦屎上身。 即係我要講翻，即係尋晚即係另外一邊嘅角度嘅事實就係我啦，葉錦龍啦，我諗有啲人知啊，西環人， 我唔知。 咁啊，以前防線啲人嚟嘅， 係、okay、 葉錦龍啊，我啦，阿鏟頭啦， 係 嚇、許智峯都喺度， 係 喺最前邊嗰度。就喺另外一边前面嗰度，即系近住煲底车闸嗰边，都已经去帮手去叫啲警察唔好乱咁打啊，或者我同几个人，即系行得近啲嘅人，即系稍微有啲危险嘅，我都拉翻佢入嚟，即系叫佢哋尽量保持一个距离，就唔好俾差佬打伤啦。 呢咪分工合作咯，系 啊， 顶住先，我斟啲水俾你。 好 ，thank you，thank you 啊，啱啱头先有啲干啊喉咙，咁就。系啦，失咗声，咁所以即系讲翻另外一边个角度个事实就系咁样样咯，唔系话我哋依家要阻止你去冲，你去冲嘅话，都希望你哋即系要有组织啲，同埋咧要系顾翻自己嘅安全啊，咁啊，阿先 读下啲嘢 啦，读下啲嘢好嘛？系啦，咁我唔说教啦，咁样样系咪？即系如果再系讲呢啲说教嘢，我又俾人轰啦。咁大家都明就得啦。 你有冇读 嗰啲嘢？哇，上晒去啦！我哋要读、哦、读多啲啦，系咪啊？ 你揿呢、這 个，系揿呢个。 听你我都觉得听网台啲 call 去听听下，都要自己去判断一下。我试过听其他网台，越听越偏激，所以如果继续盲目去支持，就会好冇方向同观点。陈、先生，$369好似系1000克系嘛？唔系一个下。鲍运会都是路过知道啫。陶君衡节目都有探长调声带，金英节目都有。Well trained harder， 稳心旺旺。新把职员工会出 post， 暂时叫韩征工作建议。 啊，最好啊！最好就罢工添啦。 This is important to those of us that call HK Homeland is a concern for anyone living in or even passing through. I have no 现在民阵负责人年轻，但经历过转变了很多，我觉得唔错。Jean, you know that people may be busy and working this Wednesday, but please try to join even for a little bit. You don't need to be there for the full thing, but at least 2 hours. 陈先生 ，I agree with you. 约翰小夫，不过差佬在冲击前放咁少人都只要专登揾借口清场。何民主探长， 你好， Hello? 我是广州市听众。 Hello, hello. 祝节目精精力上，大陆嘅听众都有 嚟，犀利，多谢你。 我落天嚟拍手，拍手，拍手，拍手，拍手，哇！广信王选举主任， 冇错， 选举主任。回应拎阿洛中共连中英联合声明也当过时的历史文件咋，从来没有遵守过承诺，哈哈，中共绝对信不过的 Gets 呼要起底，何民主翻墙睇直播，非常卡顿，等下再听，拇指向上，拇指向上，拇指向上，约翰小夫欢迎你啊何民主，说一下你对香港游行的看法。Angus Chow 选举主任 ，EO 全流讲晒共，包括差人都是打份工，特需政府控制消防纪律部队，要他们亲共意向，除非你唔捞，谋串咁多年，一日到黑怪人系鬼，咪就系花生台出嚟啲人咯，呢个艺屌唔紧要。要讲得出点解要屌，屌啲乜同点样，唔使再俾人屌咪得咯。包恩女话人系鬼个，啲就系鬼啦。撩撩花生台都修建咗咯。 是 好老探好，陈先生呢一度啲听众意识系高，啲嘅撩撩今时今日，就算你怀疑佢系鬼，都系放喺心里面算啦。无谓 post 上 Facebook 啦，以大局为重。尤其昨晚是好多学生， 市长 昨日在伦敦游行时，有一个阿叔攀住快手天旗嘅牌，好奇怪。三轮车夫想问昨晚的冲击症总有用，有必要吗？何民主伟大的香港人一向受尊敬的，每年六四烛光晚会，2003年占中69，一次比一次声势浩大，但区委书记一个比一个不堪。14年占中我都有专程到香港观摩， 真系多谢晒啊！ 咁够胆嘅点解你啊？ 不会，寻日都有个大陆嘅大妈都行到好前，跟住闹啲警察啊！ 系，其实咧占中即系雨伞嘅时候都有个大妈咧，佢后生应该好靓嘅，我知，即系个样有翻咁上下嘅，咁咧。佢原来系即系大陆落嚟，系做旅行社佢带队嘅，佢带翻啲大陆团嚟香港。因为有一次我喺山顶撞到佢，我认得佢，佢又唔认得我，但系咧佢都觉得熟口面嘅，咁我同佢打招呼。喂，我觉得呢啲先系杀手锏啊， 系嘛？ 你谂下，佢咁行得前嘅嘅社运人士， 系 嗰团人咧，除咗去饮食食买嘢咧，佢就一架车就狂同佢讲噶啦， 系嘛？ 即系如果佢能够用份工咧，能够令到国内嘅朋友咧，即系唔好做蝗虫，唔好做大陆呢，即系做翻一啲国际社会文明嘅嘢，哇！真系功德无量，好过喺度讲到牙都出埋。 唔系，其实有好多嘅，不过真系上面打压得好厉害。 咪就系话咯，佢就做一啲好嘢咯，即系做一啲好嘅嘢。喂，嗱，我要同好多初见面嘅朋友打声招呼先。首先咧，真系唔好意思。因为大家咧觉得我哋呢、这个九七廿四咧就太似倾偈，即系其实上我个意识咧，我都想咁样嚟做所谓嘅节目啦。因为成日俾人挑机，屌你做节目做得到咁，又冇主题又冇成任，因为无端讲咗第啲嘢咁样，所以咧我唔 claim 自己呢个系节目。咁我九七廿四就系九七廿四，就系一班朋友走嚟啊饮下嘢啊，去酒吧倾偈啊，咁大家每人讲一句都得嘅，所以我尽量好多每一个留言我都读就咁解啦。咁于是乎咧。虽然是咁啫，咁但系喺 timing 上咧、时间上咧，我唔可以你一讲我即刻答到你嘅关系咧，同埋我啲话题有时变咗转咗个第二个话题，但系仲未读嘅时候咧，咁你突然间一句半句咁样单字咁样，我真系唔知道你讲乜嘅，真系唔好意思。即系例如有个人讲咩要起底，哎呀，我又唔知道你讲到边个话题先，咁样变咗我又唔知道你讲乜啦。嗱 ，agree with you 咁样 ，agree 啲咩咧？我又唔知道。咁我希望咧，大家如果要留言嘅时候咧，用晒成句完整嘅句子，咁咧读咗出嚟咧，又可以咧 recap 翻我哋头先讲嗰啲乜。咁咧即系总之多谢你留言，留言已经非常好噶啦。但系咧，希望大家有个习惯咧，或者九七廿四嘅规矩咧，就系、是、成句讲咯。譬如有个 Joho 讲易得生活，我又唔知道你讲乜咁样。咁啊系有少少麻烦嘅，请体谅啊，因为。物理上嘅关系，即系我唔识去奇异博士咁样咧，分开个身翻翻头先嗰度，完全唔得。咁啊，同一啲我未见过朋友打招呼啦。嗱，陈先生， 未见过你嘅你，今次留言我唔知点解你咁有冲动啦，咁啊多谢入嚟先。咁啊，你可以顺便咧一阵间讲下你点解会入嚟咧？系咪D100承载啲遗产啦，亦或系你撞入嚟嘅咧？咁样咁啊，另外有位Jan Ho， 咁啊好似都未见过你嘅 Emily， 好似近来嚟噶系咪啊？定系另外嘅 Emily 咧？我又唔肯定。打个招呼，咁你一阵间又可以答下啲啦。Bell 张应该有中学同学啩 ？Hi，Hello， 你好。咁啊，呢位中学同学咧系少可地咧，我都中学同学。因为我中学同学老嘢嚟噶嘛，系咁关心时事嘅。因为多数都男捻到咧，诶搞乜嘢啊？屌呢啲食饭啦，食牛肉啦咁样。因为见亲都系食饭嘅啫。咁咧就比较少即系关心嘅。咁咧另外就系Owen 成日见啦呢排好活跃。仲有呢位 Jane Yu， 我真系未见过你，系咪我唔记得咗咧？唔记得就唔好意思啊。不如你陈述下自己喺边度嚟，点样入到嚟啊？即系我纯粹系 marketing research 啊。你话咩 ？Let's talk about what is the next step 啊？嗱，咁 next step 咧，嗱好紧要啊！呢样嘢即系可以讲嘅，即系嗱，我唔系好似老萧咁点够你去死啊，或者点够你冲啊咁样。咁咧，其实我喺六九游行，我都估唔到咁多人之前咧，我已经讲咗咧，即系我其实呢学阿刘世良嘅，即系冇得输嘅，就系话纵使嗰个立法嗰个法过唔过都好。你行咗出嚟系冇蚀底啦，同埋你系义务地，你关心自己、关心你屋企人、关心你朋友，你都要行出嚟啦。就算啊，嗰个议案过咗之后咧，我哋真系要谂定 next step。第一就系有心理准备啦。譬如我见到上面有几位朋友咧，都话好灰啊，成啊，我觉得真系唔好咁谂啊。其实你做每一样嘢咧，你对你嘅将来都有微妙嘅改变，甚至乎好重大嘅改变。甚至乎突然有人问我，咁琴晚。嗰啲人为咩出嚟冲？咩约翰小夫啊？点解要冲？冲咗有咩用咧？诶、咁我又觉得唔会完全冇用嘅。咁你令到佢头痕啦，令到佢再惊啲，我哋要再多啲警力啦。咁呢啲已经系我哋嘅成功嚟噶咯，因为佢唔会当我哋完全系流噶嘛。佢唔会好似一啲人讲话，佢过咗乜都过得噶啦。而家屌你行有乜用啦？我绝对唔认同咯，因为你增加咗佢嘅管治成本啊。呢样已经系我哋一个其中一个工作，能够令到佢改变对香港嘅待遇。 唔系，我又觉得咁样样嘅，即系你要有个目标嘅，冲要有个目标，达至你理想嗰个效果。 呢个系你谂法啊嘛，我就正正大家今日讨论嘅话题就系每人都佢有个。gut feeling， 又或者即系当然，大家能够坐埋，佢有个目标，梗系重要啦。 即系咪喺嗰个 timing 嗰个 timing？ 但你唔能够代表到佢啊嘛。 咁当然系啦。 咁所以话咧，即系首先，而家我哋要改变口。 但系你要打赢佢哋，咁必须你 呢 啲嘢你都要 教咯， 考虑 咪 就系咯。如果我讲得多，就 说 教啦。 唔系，即系所以我觉得而家唔使说教啊。到佢 点解差佬可以打得赢你啊？佢哋有训练，有组织，有乜嘢噶嘛？ 呢啲系要 进 化噶嘛，唔系打啲针你就识咗噶嘛。我头先都讲咯，我哋要去到韩龙嗰个 level， 真系有段时间要进步。所以嗰班人佢今次知道，哎呀，屌，做咩要走去警署啫？我直接喺告示打到落咗隧道，咪仲大龙房咁啊！当时可能唔够胆啦，当时可能真系想翻屋企啦。 哇！呢、這个真系好提议， 梗系好啦。但我讲唔到俾人听，因为其实落咗隧道咧，第二朝大班人声援噶啦。你仲头痕啊？佢啲九龙截你，咁咪即系已经将你成条港九嘅其中一条主干已经封死咗。咁你咪有社会个声音咯，唔迟嘅。仲有機會嘅，嗱，而家差人能夠做得到嘅咧，只係趕。嗱，今次我想表揚呢班你覺得嗰啲僆冇膽啦，有啲人話佢唔夠勇武啦，即係我嗱 唔 係聽，梗係唔係咁講啦，即係我係表揚佢嘅。我其實呢個手法真係高明啊，拍案叫絕嘅。我又唔同你肉體接觸，你咪趕咯，你有幾多警力啫？咁最好少有一班就趕咗去中環啦。嗱，而家差人咧，暫時咧佢哋嘅策略咧就趕走你、驅散你。但香港啲街四通八达，如果下次有机会，嗱，应该差佬唔会听嘅。下次有机会嘅话咧，即系大家如果你有份持份者咧，你咪就喺告示打度，你赶咪走咯，你唔好同佢接触， 保持距离，唔好接触，系啦，保持距离。 你赶到赶下越赶越远，咪入咗红隧啊，以东嗰边入，唔系以西嗰边入咗西隧。总之咧，你屋桥排佢一个冇得翻转头，冇 replacement 嘅一条路咧，佢就。 即係投降，或者佢個管治成本越嚟越高咯。 係啊，因為佢搞你嗰陣時咧，搞你之前咧，佢都要換班換曬成班人，跟住先要開始清場。 係啊，同埋個隧道啊，個環切面比較少，即係個舉出嚟啲個管道比較細啊。咁你要喺嗰度靜坐，你喺嗰度occupy牌，佢唯有係有九龍嘅差人喺隧道嚟圍你，香港逼到你中間，你就算俾人拉都衰敗猶榮啊！真係，你已經又創立咗八九民運以後另外一個行人落隧道嘅一個壯舉啊！ 即係又有一個可以，即係有一個點樣叫有一個參考啦。咁下次可能又再進步啲啦。 即係我完全我唔會怪佢哋，因為喂又攰，又熬底。我想翻屋企，咪谂住去洛克道嗰边走咯。但系点知差人喺嗰边包抄你，咁你就束手就擒啦。即系我觉得所有呢啲社运咧，都系唔同嘅地方唔可以照 clone 嘅。韩国嘅经验又唔可以完全 clone 嚟香港。咁我哋有个独特嘅嘢，韩国又冇，韩国有独特嘅嘢，我哋又冇。因为人哋你打咗个大佬就系个总统，你就可以得天下啦。但系香港咧真系好可悲嘅，你打咗香港嘅大佬，仲有上面个最邪恶嘅大佬，个大佬啊特朗普就招呼紧，所以佢都唔得闲搞香港。 原先个用意都应该好似即系嗰阵时台湾即系太阳花学运咁样样，即系要占据个议会，咁佢哋先向立法会冲啫。即系我头先回应翻啦，冲嗰度有咩用？ 系 咁，其实系。个心应该系想好似之前咁要冲入立法会里边占领立法会嘅，咁但系呢试过几次都唔得嘅时候，就真系要谂下其他。 其实真系要向李小龙嘅哲学 tribute 下嘅，Be water my friend， 因为佢咁样拨你咪随住个水拨走，个 volume 系唔会变嘅，即系你个水嘅容量唔会因为俾你拨走咗，嗰啲水会蒸发咗，咁你咪 be water 咯，你咪好被动地。occupy 咯，唔使有计划，唔使有共识嘅，个共识就系我哋用一个方法就去 occupy 咯，要，因为佢哋冲出嚟就想 occupy 啫嘛。呢个都真系几两全其美喎，几 但 可 惜我唔系老少，我点唔到啲僆仔。 我又不失于和平示威。 系啊，我又唔同你接触， 我又唔同你接触，我又唔会打你。 总之我出到嚟又代表咗我对政府。 系啊，但系又 而系你搞，你逼我嗰度站喺你度添啊，仲 系啊，我又我个行动派，我又可以咁样样打游击，即系。是吗？不停咁样样喺唔同嘅地方占领住，我要搞到你啲差人疲于奔命。咁啊，系咪好过打 即 系 其实你唔好谂住咧，因为我觉得咧，以前热狗嗰啲咁嘅论述咧，佢成日都系睇武侠片咁咧，要攞个人头立功咧，你就系英雄啦。成日都等一个英雄出嚟，哇！所以咪令到啲人冲击啊，同差佬打啊，又话自己挨咗几多棍 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你边度够佢打啫？想俾你打死一個又點咧？ 即係呢個係喂兩邊都要聽住嘅，真係喂呢、這個我真係好 buy 啊！探長呢、這個， 喂多謝你 buy 啊！ 真係好 buy 啊！即係不失 通， 不失兩邊，你明唔明啊？不失兩邊嘅嗰個理念，不失佢哋兩邊嘅原則。我覺得即係呢個喂，真係大家好好去思考下，即係未來呢兩日會唔會即係可以用呢個方式啊？ 咁但係最可惜咧，就係人微言輕。咁有多朋友咧都話啊，你講嘢有文有路，好心你就令到自己好红做 KOL 啦，喂，但系唔系人都得嘅，大佬，唔系人都呢个魅力去做领袖嘅。咁但系我谂到我而做唔到KOL， 咁亦都系一个好可悲嘅大家选择嘅。咁原来大家唔中意听呢啲嘢，要谂餐懵嘅咁样，咁冇办法咯。即系呢个就系命运啦。我就 be water 咯，命运选择咗我唔出名，但系我又中意谂嘢嘅。咁发挥到咪少少咪发挥到咯。咁难得你又听到，咁即系如果大家。即係覺得 buy 嘅話，不妨宣傳下呢種be water 嘅策略。 哇，好好 buy 啊！即係之前我一路都諗唔通，點樣樣可以將即係兩邊嘅人可以喂，真係唔係做馬嘅，即係諗極都諗唔通，即係點樣可以去平衡兩邊，即係唔會再去令到兩邊互相攻擊咧咁樣。咁已經其實即係左膠已經做咗好多， 係啊，其實今次進化咗啦，進化進咗好多樣。所以我 respect 呢一期嗰個， 所以咪好勞氣，好勞氣，好唔好覺得唔抵？即係點解你啲行動派嘅人仲要去？仲要话佢话啲左交或者话泛民督灰， 其实佢哋啊， 又话阻止你去行动，即系我觉得即系好唔 fair 嘅。咁但系即系我又唔想话我去即系 同佢互相對罵，唔想每個人咪變咗又互相説教啊！但係哇，今日同你即係咁樣上嚟，喂，要傾偈，咁啊，哇，依家又傾出有個方法喎，即係咁樣樣係真係唔錯。 即係其實唔好咩都情緒化咧，去對付一件事咧。你留翻多啲時間去思考咧，你始終都有個 way out 嘅，未必一定成功，但係可以做到一個聰明啲嘅選擇咯。我認為係。喂，咁啊，哇，即係大量料啊！嗱，其實阿 Owen Liu 咧就一句已經解咗，即係淋熄咗我哋啲火啦。屌，咪又打嘴炮。 Owen Liu 都是打嘴炮，首先做好自己。像這次讀法就要團結啦。 咁你阿媽係女人咯，呢啲 衝擊係有必要。 喂，你有發表意見？ 大台幫手。是注定无功而还，根本 唔 该我。 未必一定 系 呢个旧嘅谂法嚟。 佢哋真系进步咗好多，听到有十几个被捕人士，其中有好几个系中大学生，是从民政支援被捕热线个 post。寻日下昼一点已经响佢哋 Facebook 出咗回应，拎阿落鬼，好多讲不认同。 我停一停啦，喂，嗰啲咁嘅埋怨民政嗰啲，你出个 post 喺你呢度。就梗系唔会睇你啦嘛，咁即系所以佢哋，我更加赞多一镬咧，就系佢仲好积极同埋好进取咁样咧，用一啲唔同嘅方法咧，就即系提下佢哋究竟被捕系会点样咧咁样。所以咧，你话即系你听，即系话我之后先讲，但系你之前喺嗰度讲有乜用咧？你谂下，系咯，唔系即系补充下啫，我冇觉得佢讲得错嘅，继续。 每认拎阿落鬼，好多讲不认同他人的意见，也被称为鬼，多浪费生命，观其行，听其言，就可以多少看穿其人是否。 唔系咯，所以要分析啦，系多分析啦，自己。 民阵发言人讲午夜行动，系讲得非常感到非一向业一至今日， 因为佢亲身 系 现场啊嘛， 分析得好好。 OK， 系。哦，多谢俾条 link 啊，但系而家唔会睇我哋。 叔叔，你讲到个大麦好似传教，多谢你啊！9527无一种行为可以令所有人满意或者包保成功，每次情景都唔同，冇得预计，做咗先知有无用。 冇错， 总之各有各做，唔好指责人就得。 由 呢新移民嚟讲，中大讲师黎明最令人佩服。 Joseph Chan 讲嘉宾好。 喂 ，Hello，Hello，Hello， 黎明化妆同唔化妆真好远。 总之靓女啦。 姐夫百万人游行后。林郑都要硬推法，系咪要有后续招呼七婆，例如白市或全港案征工作？ 依家就酝酿紧噶啦，系啊，我都希望能够成功啊，多啲。 同埋咧， 罢工罢市罢。 同埋你做呢啲行为咧，唔系你讲就佢哋响应嘅，即系所以咧，好多人事后孔明又有啦，觉得全世界得自己谂到咧，嗱，譬如你讲出嚟正面咁，即系希望有人听到，而模仿你。咁我觉得 OK 嘅，但系我成日听到有啲人啦，屌嗰啲人都唔捻识嘅，咁咪得咯？喂，屌大佬，人哋有人哋考虑， 你有冇做先？ 系嘛，系咯，即系嗱，即系唔系都好似我咁咯？咁叻做唔到啦？你觉得？ 你有冇带头做咗先？ 唔系问题就系唔即系你同一句说话咧，但系你个心态系可以唔同嘅睇法去表达，但系多数人咧。都成日覺得， 好多人講啊，天 唔係可能呢個係我哋嘅語象，即係我哋廣東話或者中國人嗰種文化，即係你睇啊，第啲 KOL 都係咁噶，成日都係話啲記者唔識問啦，包括陶傑，屌你喺咪現場啊，有冇揀到你啊？個編輯有冇出嗰條片出街啊？因為佢就已經喺度話，因為冇一個識得問嘅，問佢呢啲咪得咯咁樣。你有冇留意啊？即係香港人好中意咧，即係。即系嗱，呢啲就系老萧种下落嚟嘅一个风气嚟嘅，成日都讲到啲咧，全世界都唔知得佢知咁嘅。咁我觉得人人都学咗佢啊，即系呢个系好危险嘅，即系同埋系大家都即系冇发掘到自己嗰个特色同埋嗰个 opinion 同埋嗰个角度啊，成日都系用人哋嗰种方法去演绎翻人哋讲嗰啲嘢嗰个逻辑。自己嘥少時間諗下你自己個睇法啦，唔好成日 clone 人哋嗰啲講法，又走去同人哋講，又或者用翻嗰種諗法去面對每一件事啊！即係我成日都諗嘢，我都要成日聽人哋講嘢，因為你唔可以個 perspective 永遠喺自己嗰度，你要係睇下對家又好，即係敵人又好，佢哋嗰種諗法係點諗，你先至可以更加冷靜去諗到一啲新嘅思維出嚟咯。我認為。 咪到呢度啊？读咗未啊？ 呢度系问 哦，但系有欧云唔知点解又唔读咧？你话民阵主办人关诶，好关心嘅游行嘅市民， 抛嚟抛去俾啲差人拉。 好，睇下呢度开始读唔读到先。吓、啊，读唔得，你读埋啊！他跑来跑去呢度嚟到喂 喂。等我睇，因为有七 哇咁多咁多，他跑来跑去点咧？ 他跑来跑去差啲俾咩？差啲俾差人拉，因为有七人被拉。他跑回正总码俾市民听，还开咗个 WhatsApp 号码留言教市民，如被差人拉怎样求救？他用心用力 系啊，所以真系俾个 like 啊，俾十个 like 啊，真系要。 后段我全段时间我都同佢一齐啊， 唔紧要啦，最紧要大家都可以倾下、吹下、抒发一下，有时都可以系留言同留言之间嘅回应同对话，眉眼微笑嘅表情。了了车库612白小一天已经公布咗，将十二金字法轮大法冇出来。 我见到陈 先生，我系同你一样睇清楚你旧同事，而觉得你睇法系。 喂，多谢你、啊。陈 先生，我系资深网台听众。 哦 ，OK， 多谢多 谢。最好恩福堂都叫停一停推送中，将、啊、好从 D100 开始听，成轩。哦到现在、啊、不过听香港网台多直播比较少、 啊、多谢 你啊 ,9527 冲击以外还有好多事可以做、啊、例如白宫卖车塞路等等、嗯、虽然一定会扰民搞到自己人、啊、不过大家是要牺牲下、啊、总之不好悔 搵 信旺其实昨晚班小朋友醒觉 是 需临尾恋战等警犬收到网如果唔系，应该可以全部走到时好。其实大家觉得系咪点搞都唔切回先，每年拎下落增加政府的管治危机，亦是其中之一的方法。法国总统也向示威者投降，撒回不义的议案。尹信旺当然唔明班警犬做乜会赶人出告示打道， 佢做唔到第啲嘢啦，人手唔够啊，因为。 好似佔中起訴咁，阿爺 order 一定要做。Liam Liu 其實塞死中環地鐵站已經好有效果。Remote Cam 巴士老友曲線612按將停站，煲下煲下三百有啲 feedback。 但 自2014年之後，有誰有進步過？只有警察同政府嘅無恥，差佬布陣包圍，然後亂打，見人就打。见记者就赶，103万游行都敢和平，完全俾到信心政府。警察又占一公，无增加到政府嘅管治成本。 哦，呢、这个呢、这个系诶， 真人生 反调对我哋。 若看小夫，多谢你啊！9527的提议办坏车都几好、啊，拇、指向上。Darwin Reed 特区政府 一早唔准差人休假，有啲差人都想自由地去游行啊！谢、好泛民次次都唔识倾条件，行咗成100万人出嚟，又知过硬，点解唔试下倾下修订，剔走啲硬嘢？ 有阵时你谂，你觉得 唔知佢 啦。Barry Lee 认同老探。香港街道適合 pet water， 沖唔成咪散去灣仔酒吧飲杯嘢先咯。 開完屎出去仲仲搞仲得。 表達訴求 ，OK OK 手勢，激進派做翻自己認同的行動。亦確 OK 手勢，多謝你啊，9527小夫。除咗壞車，連燈仔有人話全日遊地鐵河涼冷氣。认识香港都唔错、我土生土长都未去过所有地铁 站，系啊，冇错，有啲站未去到 啊，系啊，用多啲唔同方法系 好咯。H P Y， 唔知今晚开台呀、啊？头先听其他台呢就话咁样做唔系咁好， 哦，嗰啲 K O L 嚟噶嘛， 去玩玩玩地铁新线玩唔过。This message is held for review。 啊，唔知点解、啊。 好，因我觉得今次修订就开初系林郑冲出嚟七，但搞到咁大、背后为咗啖气，多过出声，一定要过。但我自己良好意愿系有啲条件可以放的，因为佢最想系引导晒啲贪官线，当然未来就唔知啦。 Gaps 呼大家用唔同方法，既然大方向一样，无需互相指责。 Exactly. 约翰小夫妇 water 散咗之后，就开 drop 睇下下一步去边咯。 搵 信王其实今次真系有行出嚟嘅，和李飞同勇武都冇胡闹啦。我见系 有 班冇出嚟嘅人，例如神驹响度煽风点 解 啫？ 可能系，可能就系咁。 趁 Jeff 好多人无用镜照下自己。Dilbert 比台湾记者智商平均30好。D D D D， 系咪仲系啲热狗嗰啲啊？ 神驹系咩嚟噶？ 唔系嗰个大湾区咯。 神 寿司达咯， 寿司达。 唔系，即系属于咩叶普成嗰啲？ 叶普成嗰啲啊嘛。 嗱系啦，呢位要招呼下呢位阿 Con Chan 啦，佢就话咧，2014年咧至到而家咧， 有水进步， 净系得差人进步啫。嗱、我即刻scan 下呢个人嘅心态先，佢系2014年有份冲击，嗱、我讲你复我啊，有份冲击而觉得雨伞失大嘅嘅分子嚟嘅。另外咧。佢就覺得佢自己因為今次冇份參與咧、就認為、其他人做係做唔到嘅，即係如果俾我噏中咗你，你又可以唔出聲嘅。但係如果噏唔中咧，你話翻我，你我有冇估中你啊？咁、你鳩拗都得嘅，你唔老實講嘅話，因為咧我分析咗呢種人嘅心態咧，都有一段日子，係 嘛？ 因為佢成日都覺得自己遲份，例如你成日聽到丟咯，嗌咗幾多粒催淚彈啊咁嗰啲咧，即係因為嗰啲係忽然社運嚟嘅。佢就系出到嚟挨咗咁多，都唔捻得啊！屌你哋呢啲和理非非食屎啦！即系佢哋会咁样觉得嘅，因为佢觉得咧，我要攞个人头翻去嗰班咁嘅旧潮谂法嚟，即系睇武侠小说睇到上捻咗头嗰啲咧，又或者睇超人片咧，咁所以咧佢就会觉得，只要佢冇份搞嘅，任何人都系唔捻识搞，都系错嘅，都系冇捻用嘅。咁差人打你猪头咁啊？点佢哋咪醒咯？而家即系佢调翻转嘅。就企咗喺施虐者嗰边，觉得啲受害者咧系唔识，佢觉得人哋唔识嘅原因就系我自我冇参与，屌你都戆鸠搞啦嘛，搞到戆鸠鸠唔捻识搞嘅咁样，即系睇下冇噏错你咯。如果你有，你唔该你再复我啦，或者你嬲到败走变咗 haters， 咁冇办法噶啦。如果我啊唔系照直讲啊，我话点会有咁多 haters 咧？你谂下。OK， 头先读到呢度啊，喂，仲有。哇！今日好踊跃啊！喂，今日过咗200喎，监制， 犀利啊！220啊，监制， 胡椒乱吹一通，好多时系鸠讲事，好人下下谷晒，啲人出嚟唔识定目标，过高又用尽文气，运动不能延续，市场多咯同 啊，你又好似识得搞运动咁， 市帮通顶，爆运旅游，啲人系黑洞讲嘢。又唔敢行出嚟，唔使理这些人。有啲人食屎，你咪俾佢食屎咯。 唔得嘅，我有大碍啊！穿 隧道好多操作问题，空气不流通。Little Mike message， 唔好担心太多技术上面嘅问题。 Plant Plant 神区郁文森林同 Make 距离1123，大家目标一致。其实唔使互骂，不过系香港人特色来的。神王仇斯达应该系教主教堂。Little Mike。Message retracted. Renault Clam 七姐唔会惊罢课罢市， 讲想讲咩咧？ 中正心脏，工联会一直企喺工人嘅对面。Jack Music M B 邓无色仇斯达见证亲黄毓民。 O、okay. K， 喂，咁咧即系头先，仲有一位朋友要招呼，就系、是、呢位咧。嗱，谷晒啲人出嚟。嗱，首先谷晒啲人出嚟，你睇下边个谷啦。即系通常都系啲政府高官先有咁嘅能力嘅。民阵咧都好难。如果民阵有能力谷晒人出嚟咧，咁早嗰几年嗰啲游行示威得个一二万人，你又知点解？就你喺度鸠讲啦，系咪？咁仲有咧，唔识定目标，咁唔识。如果你识嘅话，点解你唔贡献下咧？咁你个目标系咩咧？目标有冇可行性咧？咁唔系话你讲咗目标出嚟，人哋又要跟你做噶嘛，大佬？人人都系持份者嚟噶嘛？咁啊又用尽民气。咁用唔用尽民气又睇下嗰个民气有几强啦。咁运动不能延续， 唔系公平啲咁讲。 唔系唔系，因为人人咧都唔系人人都学捻个老萧咧，好似诸葛孔明咁样样咧，即系讲捻晒成个屌你马后炮啫。 经过之前咁大嘅打击咧，其实一路都冇正式地咧有人去即系去梳理嗰个之后嗰个情绪。 咁呢個我真係唔怪嘅。咁慢慢慢慢，因為時間會沖洗一切㗎嘛。咁你見到呢幾年即係慢慢慢慢可以即係將嗰個文氣，將之前嗰個陰影已經慢慢洗走嘅時候，就唔好再去將之前嗰種怨氣就帶返上，帶返今日，即係我哋係咪帶返嚟囉。 唔係，即係大家無助無力感好強。 係啊， 即 係我都好大無力感。 即係梗係知啦，但係你真係自己仲係讀緊中一二咁樣呢，即係將一啲自己無力改變嘅嘢呢，就埋怨喺人哋度，又話人哋唔識搞啦，又話谷曬啲人出嚟啦。喂，即係呢個你講嘅梗係容易。 唔係，我好客氣㗎，即係我就真係唔識搞啦。咁可唔可以即係你出嚟去帶住或者教我點樣樣去做呢？點樣 咪就係嗰句囉。咁佢人微言輕㗎嘛，佢又會講，即係同我一樣。我諗到啲好巧，但係又真係影響唔到人。咁就係我只係其中一個持份者啫。即係我唔能夠代表人哋嘅，即係只不過我用一個唔係話人哋唔識，只不過我用提供另外一個角度嘅諗法，係同大家分享一下。咁有時大家唔使跟我講㗎，你覺得係咁嘅時候，你消化咗自己嘅嘢度，咁你咪可以發揮到囉。 我覺得而家唔使講㗎啦，實踐得㗎啦。一出到嚟實踐就得㗎啦。唔使講咁多。 咁唔知點解鬱敏嗰啲新靈童都仲有影響力㗎，原來真係慘啊！真係冇進步啊！嗱，呢啲真係。 Make it 距離1123，大家目標一致，其實唔使互罵，不過係香港人讀 咗啦呢度。頭先讀到邊度咧？七姐讀咗啦。 司湯係嘛？仇斯達講嘅嘢同藍絲大叔有乜分別？ 仇斯達 斯同仇斯達講嘅嘢同藍絲大叔有乜分別？廖毅大灣區唱淡風失敗，因為我見有教徒都出來行，我信換城區係有啲特定目標，例如會托住長毛，有一排會托住小麗，又有一排會托住朱海迪。譬如昨晚開緊片時，又無端端出 post 鬧朱海迪籌完錢唔見人， 數錢 神無揮塵唔住， 我都有睇過呢個 post。 後來又會有排被佢托住 Hugland 嚟似好多人出嚟行係為。所选咗建制赎罪，鲍恩雷我觉得特区政府估计错咗，无遇到过百万人出来，差人唔妥特区政府高官，差人都做少咗，只预备差人都要陪市民日晒雨淋，都辛苦噶。差人身上的装备都好重，曾 Jeff 休息线 HPY 倾、啊， 已经有人开始吹十二号无用论。 哦，系啊，呢度都有啦，已经。喂，咁啊，欧文咧，我谂你系咪警察嘅朋友，或者系佢屋企人咧？咁样，即系你啲消息喺边度嚟嘅咧？即系你佢觉得差人都唔俾面高官咁样。 哦，我寻晚睇阿 Lester 个 Facebook， 我以为我睇错另外一个人。陈武辉啊。 哦 ，OK。 我以为我睇错系另外一个人啊。我即系我都要研究一下点解会佢咁激动要闹。 哦，就系因为话朱海迪数钱啊嘛。 但系点解要咁样样咧？要话朱海迪数钱， 我唔知啦。我觉得今次咧，即系之前啊。嗱啊好嗱你岑浩輝講完未先？你就唔知點解大家知啦，係咪？我咧前晚咧做咗一件咧，我從來都唔會做嘅一件好無恥嘅事，好冇禮貌、好粗暴，就係咧我將我六九叫人遊行嗰個文咧，嗰幅圖咧就呼籲一啲我以前去過嘅 group 入咗個 group， 但好少 post 嘅地方，我突然間喺啲三五識七，我用盡洪荒之力催人出街。 我都有咁样。 咁咧，嗰啲 group 咧，我唔理人哋点谂噶啦。点知咧，我 post 亲嗰啲 group 咧，大部分咧都俾人屌嘅。即系话你唔应该喺呢度 post 人哋讲。 呢度唔讲政治噶，咁样 冇 错。我都有喺嗰啲唔讲政治嗰啲 post 晒出嚟。 系咁啊，其实咧，我到第二朝啊delete 翻噶啦。咁咧，但系有啲令到我有啲感觉嘅。其中一个 group 咧就系我细个住丽景村。咁李郑屋村七层大厦，怀旧嗰个区咧，我都有 post 过嘢啊，都将我有一集怒火探歌，专系讲翻我细个嘅时候听嗰啲歌，希望嗰啲老嘢有共鸣啦，咁我自己有 enjoy 啦，咁佢哋都有听，都有啲人识我嘅，咁点知嚟得到个遭遇咧，就系叫楼主踢我走啦，即叫网主踢我走啦，咁咧跟住咧。 有成十幾個同時間絕對贊成，好啊，贊成踢佢走咁樣。呢度唔講呢啲嘢嘅咁樣，咁佢哋都係斯文嘅，即係冇屌老尾嘅，嗰班人都係斯文嘅。咁但係即係表態啫。咁但係突然間有一個咧話沉默等於幫兇。即係企喺我嗰邊嘅。咁咧就話你哋都唔應該，即係應該都發聲咁樣。咁我拉咗之餘咧，我仲話啊，假如咧到聽朝咧。都冇另外一個人打破沉默咧，咁我留喺呢個 group 我都覺得冇意思噶啦，咁我就會自動產品同埋會離開噶咁樣。點果然咧，到第二朝都冇另外一個人撐我咯。 哇、我遭遇比你好啲喎、 你聽埋講未完，咁跟住咧，只係發現咗我幅相俾人撐咗，啲、留言仲喺度。兼夾咧，版主咧仲教訓我。他说呢、这个呢是有规矩的这个、这个版、即是其实我都尊重啦当然。咁、呢就我哋即是我唔俾你 post 呢唔係代表我心里面諗法係唔认同你、又或者唔代表我出唔出嚟游行嘅咁样。咁、佢都果断嘅咁諗法。即係佢都亦都即係两边都唔得罪啦总之。咁、但我就覆佢呢我话我都明白呢图书馆呢是不可以圈蛙的。咁但係呢我见到图书馆里面嘅电掣酒店爆火花。咁我有责任提醒大家要走火先。咁我假若你咁都觉得係有问题呢咁再见啦。咁我就铲咗离开咗个 group。即係好似好薄皮咁但我真係少少心淡我觉得。即係呢啲大是大非兼及同性命有关嘅一啲话题即係图书馆火烛。我唔出声，我自己先走先，可能烧死晒啲人。我唔想见到咁样啊嘛，真系。咁但系而家决定咗啦佢。咁另外一啲好简单啫，就系、五毛标准嘅答复啦，食屎啦，走啦咁嗰啲咧，就不停咁叫我走啦。呢度唔系讲呢啲噶，你搭笔地方讲呢啲。咁跟住仲有一个咧，就不停咁将佢啲帮讲出声嗰啲咧，系洗版。咁洗紧到版主咧，一齐一拍两散。都有 我俾你好 因为因为点解我点解刺激到嗰条友会洗版呢、我就话哇呢位傻嗨嗨呢真係多谢你呢帮我长期置顶啊因为不停喺度咁佢发觉老手成路丢係喎帮人咗置顶成晚喎咁跟住呢就去出咗绝招仲绝过我咁令到版主呢全部略低晒 啦。我又喺啲 WhatsApp group 嗰度出咁我加咗一段文字我除咗即係即係 tag 咗啲 link 落去俾佢哋，咁、我都話我即係呢個 group， 我話你哋平時你哋都唔中意講政治，唔想關心政治，但係呢個冇辦法，我即係一定要都要喺度呼籲出，即係呢個係一個即係對自身好有關係嘅嘢。咁我都預咗俾人踢嘅，咁但係我好彩喎，冇一個 group 俾人踢之餘，就每一個 group 都有一定嘅人數去支持撐我。我會去，但係平時佢哋唔會講政治嘅，或者係咯，佢哋唔會講嘅。你一講政治嗰啲嘢，佢哋就會叫你 stop 嗰啲。又冇喎。咁反而仲要有人回應話會撐會出去喎。好多個 group 都係喎。我遭遇俾你好。 咁我仲有兩個經歷嘅，因為我同時好多多 group 同步 我係多 group 同步嘅。 咁跟住咧有一個咧叫 Mac Citizen。即是当 Mac 机好贵同埋好唔普及未出 iPhone 之前咁剩返好少人用㗎嘛。咁嗰啲人呢有个 group 一啲都唔奇嘅。咁我以前好熟嘅。咁我喺 Mac Citizen 都长期会员啦曾经成日都上去啦。同埋即係定期开会嘅。即係有啲 conference 傾下偈咁样。咁同埋呢我又有喺 Mac Citizen 嗰度呢又试过做下啲整音乐嘅示范啊咁样嗰啲。即係都有好嘅。咁点知呢我好 wonder。因为用得 Mac 嘅人呢都系少数族群嚟㗎嘛以前。咁呢同埋嗰班人呢个个都知书识礼。望落去呢就啲精神面貌个个都系正常人以上嘅好嘅。咁点知有人话你又唔见你走去反对啲即系讲好多国际嘢咩彩象牙咩难民嗰啲。喂我去反对立法。是不是代表我不关心那些东西是不是同时我要将我关心的写出来即是那些人勾讲即是懒是有文化懒是知得多东西那么即是还在讲一大轮那些东西呢又讲跟着呢我觉得奇怪了我是不是入错了 group 呢我是不是去 Bad Citizen 呢那么跟着呢因为那个群组呢我恃住我又认识一些人还有那个群组的人我刚才形容过 諗住有人 support 㗎嘛。啊點知竟然第一個用八字文覆我就係嗰度有啦。但冇人幫我喎，只係人 like 囉、啊。但冇人幫我出聲。咁、啊、後來終於見到 Roger Lee 啦，即係有時、啊、即係以前寫文年都上嚟上過嚟節目嘅。咁、啊、呢佢又幫我口呢，但係點知嗰度有又長篇大論，咁 Roger 俾佢整爆咗啦，咁冇覆佢啦。咁點知去到尾嘅時候呢，就終於有另外一個同嗰個人同名嘅人呢，就喺度用啲文言文嚟同佢對爆咗啦。因為咁樣我覺得好奇怪，即係其實好多人心裡有數，我係可能過激，可能呢我即係我認為呢你心裡有數係唔夠嘅、啊嗯。你係要影響埋身邊嘅人嘅、嗯。你影響埋佢，令到佢有啲心大心細嘅人都要企埋喺你嗰邊嘅、嗯。即係我犧牲咗我嘅面皮嘅啦已經。咁就盡量即係谷到咁多人出嚟呢，即係唔知關唔關我事啦，即係起碼都多十個啩、嗯，起碼有九吹廿四，多廿四個啩、嗯，起碼都、嗯、即係啲心大心細。 即係盡自己 能力。因為其實我喺九吹廿四咧個作用唔大嘅、啊，因為唔使講咧佢都會出嚟、啊，即係唔知道有冇啲心大心細嘅，因為俾我吹咗出嚟咁啊，真係。 我都有個掙扎㗎，我之前我好唔好喺我啲運輸界啊嗰啲啊，或者去啲吃喝玩樂嗰啲群組嗰度去講嘅， 係。 咁即係我都有擔心，即係會俾人哋叫。即刻收聲啊，或者 啊有掙扎， 或者有冷對待啊咁樣。咁反而即係我都話我個遭遇比你好啲咯，就係呢啲群組即係起碼都有翻即係啲我啲運輸業界嗰啲、哦、有人撐。我好出、okay. 我即係好嗰依個就真係好感動啦，好、嗯、驚喜。嗯、即係有啲係我未溝通過或者嗰啲，因為我有啲行家嗰啲 WhatsApp group 咧，有好多就係俾行家。 你因為工黨底啊， 攞嚟又唔關事啊。 因為嗰啲人 都 反噶嘛， 嗰啲人都唔係知我係工黨嘅。 Okay. 即係大家一個群組，大家啲生意互社嗰啲咁樣樣嘅啫嘛。即係你反而即係你都有嗰啲去支持話啊，我會出嚟啊嗰啲咁我講、 嗯， 即係好感動嘅。即係你明知嗰啲運輸佬你唔會關心多呢啲嘢㗎啦，係咪先？即係我唔理佢係讀得多書或者咩，因為你工作嘅時間做運輸嗰啲係一日廿四個十二十六個鐘。 不過我哋聽心嘅時間多。 係啊，佢哋又唔會好關心呢啲嘢嘅，即係關心揾食好過啦咁樣樣。即係反而即係個反應都有咁好咧，好感動。反而依個就好感動。 係，但係你真係好彩過好多。我另外一個咧 ，Insta 360個 group， 我 post 嘢嘅我有。咁我以為呢啲咧中意玩一啲gadgets 嘅人咧，即係思想開放啲啦，都俾人叫我過主。即係 Insta 360嗰 group 都俾人叫我過主。咁另外咧。我從理性嘅角度分析咧，嗰啲懷舊 group 咧、就覺得英治時代好先懷舊噶嘛，屌都俾人屌鳩，都俾人哋逐出。 即係呢個咩現象咧？即係反而即係較高教育水平嘅人就越嚟越被談，但係就可能有啲即係或者教育程度冇咁高嘅就開始。 我冇統計過，我總之好 depress 啦，嗰晚就。即係琴晚， 依個唔可以作準嘅一次嘅。 唔係，但我無悔啦，當然。我當然無悔啦，即係我只係用盡我嘅面皮走去做呢啲咁嘅，我覺得幾水上啦已經。監製都鬧。 但係其實泛民可唔可以每次遊行都擺檔幫人登記做選民啊？多一個就一個，又可增加自己票源，好過淨係叫人捐錢。 哦， 因 為技術上都有啲問題㗎，講。 二十七仲吹就僅如散失敗，話咩都無用嗰班人，不如掃埋當年國民黨輸咗俾共產黨，甚至八國聯軍冇徹底消滅中國，你撲咗響街唔會爬翻起身㗎咩？七头 尹 信旺寻日有登记做选民街站， 有啊， 邓老师寿司达直播可以超过5000人， 唔系 咯，见得有影响力。 但系我觉得210人未都系十分一咯。 做到好唔舒服，瞓唔着，呢五几眼差人有粮出价。Hillland 差人五比面高官是因为差人直属中乱办，若韩小夫共产党不会被林郑恩多人游行就撤回，其实七婆都想紧怎样有好的落台解给自己。老探你觉得啱吗？ 都有可能、 啊。谢好探长。 我唔知嘉宾是谁，是否民 阵？我又唔记得介绍啦， 唔系讲民阵定嘅目标。寻、日民阵真心敬佩，我系讲紧有议席果啲大党，佢系代议士，唔系下下 set 个目标都系一系过，一系唔过，唔过又吹最黑禁忌一天啦。咁不如系过同唔过中间专营一下，鬼信喎！我觉得神区有影响力喎、长毛个形象差咗咁多，都系因为同神区。咪张叔噶 ，Hugland 差人基层又五比面上级，又系因为散仔会被中联办收片咗，而且加上冇咗长凤，基层更加五比面上级。 张 十二食早餐，无论捧餐定前后座都骂示威者，好灰鸠，好怀疑自己只系留响同温层。 是 好今日突然听到 live。真系吹听得开心， 喂，多谢 多谢晒喎！ 这位嘉宾好高质， 高质啊，话你 系咪啊？ 探长真性情，咁讲真话，举棋守势，独立思考能力强， 拇 指向上。Jan 十二 Sam 信受咗咁多， 喂，你识我噶？ 九千五百二十七掌无形象差，因为教主当日有 嘢 砌佢话， 系话佢， 我都识， 真系必须要讲啊！嗰阵时咧，阿黄忠文咧就话。是话长毛呢、就欺世盗名搵笨柒。咁但係点解佢我听唔到。佢点样欺世盗名点样搵笨柒呢、我就唔知因为咩事喎。总之黄忠文呢佢用嗰啲字呢真係好有力量嘅。即係绕梁七日都唔止㗎嘛。佢讲完一句好似好好用咁。至于一啲财疏学浅嘅人呢听佢讲完一啲咁精辟嘅句语呢就会记住成日都係大人哋。即係等人哋觉得自己好似黄忠文咁劲。即係包括我之前都係咁。咁所以呢每次啊，黄忠文呢譬如闹交啦，同卢永乐啦、长毛啦，佢理由都系好捻幼稚，好小学鸡嘅，即系令人哋怀疑佢咧，根本就唔系为咗嗰啲咁嘅少少嘢去闹交嘅。你作为一个成年人，嗰啲咁少嘅少少嘢咧，即系例如啊，卢永乐嗰阵时质问佢嗰个单位嘅来源啦，个业主系边个啊，点会豪俾你啊，冇咁着数嘅咁样，咁佢咧闹捻到人哋要走出档。即係佢成日都係咁樣做啲嘢嘅時候呢咁有好多人嘩聽到黃忠文好似好撚正咁喎嘩講親嘢都鏗鏘有力咁樣喎咁又唔問結果底下呢爭咗長毛嘅即係的確好有影響力嘅咁而家佢啲徒弟嘅真傳嘩屌你有千幾人幾千人 live 喎你話冇影響力就奇啦真係 甚至佢啲徒弟其實爭咗好多班啦係咪呀 但係都有幾千人聽呢點解 live 喎但我而家得210幾喎是咪连佢两一成都唔够先。咁所以呢真係客观上佢一定有影响力嘅。影响到呢我有啲海外嘅朋友呢今次佢又冇份游行啦斋睇啦睇到肉緊啦都喺度埋怨緊民阵咩都唔做喎、怕囉有就算喎、喂咁你咪有你嗰啲同好咪走去做緊嗰啲嘢囉。 你又知道真係拍下囉有就走。 咪係囉。 有我做人证啦都话我成晚同阿 Jimmy 呀。一齐咯， 咁所以啊，即系我就觉得，即系大家唔好净系听你中意听 KOL， 就当你系发生，即系当你置身其中，你真系自己观察下，同埋听多啲唔同嘅声音，或者甚至乎你唔听，但系你要记睇清楚个目标系咩，你先至好去作一啲 judgement 咯。你冇意思噶，除咗你喺啲 friend 面前俾人觉得你独特立独行有唔同嘅睇法为拗而拗好多人都误解我成日以为包拗颈、only 包拗颈、人哋讲 A 又讲 B 甚至乎次官都係咁话我嘅、喂但我有论述㗎嘛我用第二个角度嚟睇呢件事我唔系同你一定要一样㗎嘛。 补充返下 Jimmy 系岑子健啦即系民阵依家嘅召集人、 喂补充返啦原来呢有人唔知道嘉宾系乜水咁可能你迟咗入嚟啦咁好似你有冇介绍自己好似 冇啊冇啊。 对唔住系我唔好意思啊你讲 唔系啊我又即系有啲洁癖啊我又唔想即系好似介绍自己又好似又要攞返个光环出嚟。 你啊真系你误解咗你喺九吹24讲咗十次你自己个名字都冇光环啦。 系 咪点解几百人听 唔系好驚我而家即系唔知点解我好驚成日攞返自己个身份出嚟去介绍自己咁样。 你驱魔你都要问个鬼又叫咩名啦？ 咁我叫 Simpson 啦宋子明咁啊，详尽啲啊。咁我依家系都仲系噶，将来唔知。咁我仲系工党嘅成员啦，即系泛民嘅一员嚟嘅。我都系。 我识你嘅原因系咪工党定系阿基咧？ 你识我嘅原因系阿基，我系阿基嘅朋友。咁啊喺雨伞运动，我亦都系二载司机嘅发言人嘅召集。 召集人係啦，咁樣樣咯，係咯，我唔想攞 翻出嚟。唔緊要，唔緊要。其實咧，你唔好攞嚟認咧，即係只不過咧，你當時嗰個歷史亦都係即係自發地去做一啲line up 到一班司機。即系嗱，呢个系好好嘅典范啦。嗱，你千祈唔好仰慕佢，唔好羡慕佢， 唔好啊， 即系令佢舒服啲啊。即系千祈唔好当啲当系啲乜嘢，只不过一个普通市民，见到个事件发生咗，系诱发咗一个同理心，所以义务拉咗一班司机去自载物资啦，嗰啲嘢咯， 送去系啦， 咁 样 咁呢个系事实嚟噶嘛，你唔使觉得唔好意思，唔使觉得尴尬噶。 系啊，我惊成日俾人闹，我仲喺度燃烧紧。 唔系 咧 ，TVB 就会嘅，呢度就唔会嘅。喺呢度又唔会，因为我呢度啲人系成熟啲嘅，相对。 我真系有后遗症啊！ 我明噶，明噶，有阴影噶。 系啊，有阴影 啲都话，即系人哋煮饭又话人哋唔捻啲。虽然佢煮饭都有好多声音嘅，咁但系佢呢个义举，咁你觉得有错咩？虽然我唔赞成，我到而家都唔赞成煮饭，但系我好 respect 佢，即系我觉得。喂，你自己有能力做乜？你即系真心走出嚟做，最怕你就系、是、即系借嗰样嘢去借 我 自己卡片啫， 搞到我几繁忙啊！搞镬佢， 咁所以 搞谈咁嘅嘢。 你嗰日啱唔啱？我觉得我一定啱，但系系咪赞成？我未必一定赞成，因为可以有啲好啲嘅方法咁样咯。 系啦， 咁所以系咯，即系介绍咗 Simpson 啦，自己啦， 大家好，系啦，咁啊呢排得闲，我所以就嚟多啲，咁啊同大家吹下水，同阿探长吹下水。 咁我见到佢话你问我今日吹唔吹啊？我系唔系都吹噶啦？咁啊你喺度更加好，因为我发觉有时有嘉宾喺现场咧，即系个我自己睇到啲嘢，或者系联想到啲嘢个 perspective 更加阔啊，咁即系我讲啲嘢都可能啊系，你咁样讲我又有啲 response 系好玩啲嘅，你见到大家咁多留言，你都知道系有少少唔同咯。因为我一个人咧，有时真系我喺度，我因为成日都喺 office 咧，搵到个人牛牛地啊，近排即系少同人倾偈，原来对我嚟讲系致命。 嗯， 咁多谢你报名啊，今日真系。 我想问下，先大家仲有冇自己接翻单做嘢噶？ 暂时未有，因为我架车都仲未整得翻，咁啊，我已经追紧我个 车房 之父，问佢几时搞得翻掂噶啦，系、啊。 OK， 明白，近况就系咁嘅。 嗯 ，OK。 Fiat 系黄老邪毒，德书多又做传媒，用字精炼，唔系点好似成坤咁挑拨再挑拨他。毛哥真心系好嘢，我 系 睇业撞过佢，但又熬底唔敢同佢讲。 唔使熬底，佢好好人嘅。 探长入信啲碟都系蓝丝，因为命运唔想嘥咗你到李华嘅天赋啊。 自 好光环，哈哈。司仲敬 HKG 煲家池后，黄毓民同仇思达依家应该连男司都听佢啦。 啊，系啊。 毓民讲嘢， 寻日法国佬都有做直播喺 现场，先咩啊？ 寻日法国佬都有喺现场。 即系嗰 条 咁嘅猪油饼，即系讲嘢又唔捻住讲嘛，但系大大嚿嚿流晒须。 系咯，总之佢哋嗰班人啦。 我头啲人话法国佬睇极边啦，法国佬泰国佬有个，屌原来嘅法国 佬。 司仲敬 HKG 煲家池后，黄毓民同仇思达依家应该连男司都听。 HKG 煲系咩啊？即系帮讲出声嗰啲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周融 咯，周融啊，系啊，鸠煲我哋叫。 哦 ，OK， 鸠煲。 Renault Cam 毓民讲嘢两套标准，重点系佢收建制方向报人工录节目写专栏，真系食穷民建联要投大波连呢，似系人鬼两不分。呢路艺讲起长毛，个个听胡志伟闹林郑八婆好震撼。其实佢几年前都已应市民呼吁，我戴太阳眼镜嘅笑面喺街站闹林郑系八婆咯。Make 1123唔会觉得你仲烧光环的，的确系做过二灾嘛，的确系工党一员嘛。Check music feel 阴影嚟 得好。当日社民连分裂，长毛没有跟黄毓民出走。事后睇翻，长毛守护了社民连，有眼光知道黄毓民想点。包恩雷，我看清楚嘉宾，昨天在政总都见到他。好高兴啊！ 哦， 考高线啊！ 咁下次如果喺社运嘅时候见到我，都可以同我打个招呼。 即系同埋咧，我见到有个朋友话熬底，唔敢同佢打招呼。我觉得咧呢种小歌迷嘅心态咧，即系大家希望改善到啦。人之常情，即系佢系出名，即系 其实佢唔恶嘅一啲都。 我 话 你啊， 吓， 我 话 出名啊， 尋日我見到佢都唔敢 打。其實係平等嘅， 我又唔係好惡。 其實係平等嘅，因為咧，即係搞到社運啲人都係追求緊一樣嘢咁啊，追求緊公義、公平、公正、民主。即係你用呢個方法、呢個角度去諗咧，只要你唔係狂迷走去騷擾人咧，即係大家 say 個 hi 咧，其實大家都窩心嘅。係 啊， 因為大家有個 support 啫嘛，即係唔係話你中唔中意佢啊，追唔追隨佢啊？咁當然現實上咧，亦都好多人。見到黃之峰嗰啲跑追住啊，見到周庭嗰啲咧，哇！真係偶像啊咁樣咧，即係其實嗰種行為啊幾討厭嘅，真係。即係只要你自己唔係咁諗咪得咯。即係如果你要咁諗嘅話，你驚都正常嘅。 即係唔好咁諗啊！真係唔好咁諗， 因為好失敗嘅呢樣嘢係一個致命傷嚟嘅。即係我其實我之前嗰好多集都講過咧，即係你當社運係娛樂，新聞偶像。是一定死的，因为当你追随紧嗰个友，拿咗嘢，投咗共，贪咗钱，做出你唔中意佢做嘅嘢，你个临界点过咗，忍受唔到，就唔社运噶啦。因为你个目标唔系社运啊嘛，你目标系嗰个人啊嘛。咁所以我成日都喺度奉劝大家，因为好多人都听唔明咯，知嗱听唔明嗰啲留翻喺度。 咪要攞个平衡咯，我觉得即系唔系啊，个平衡系你嗰个做法个平衡。 唔系，我知 啊。你社运圈或者你入咗去政界嘅时候，你都必须要嘅，好似娱乐圈咁，你要有一啲嘢你曝光，你俾人 唔系，即系你讲 即系呢啲系技术上面嘅嘢啦，嗰 part 咯，系咯。 但系问题我话嗰啲追求嗰啲人啊，即系我单方面就系讲嗰啲人。其实你如果你是当娱乐圈呢，你睇返无线啦，你话睇老萧都 ok 嘅、有嘢食介绍俾你又几好，嗰日神嘅。咁、但係如果你真係口口声声话为咗民主公义呢，喂做咩 ?Crash! 啊 全 crash 喎、 好 恐 怖，等我睇 过。系咪 live 到呢， 你等我开我电 话 睇一睇。 Restore。好恐怖，我第一次见啦。 系嘛？ 我喺翻晒度，但系唔知有冇停咗咧？有冇停咗咧？啊，冇事喎，吓死我！我而家用紧 Firefox 咧，佢头先无端两个画面，一个直播，一个 chat room， 突然间 crash 嘅喎，吓卵死人咩，大佬？哇，佢又可以 restore 得翻，好嘢啊 ！Firefox 都唔所有人都 话，系好啊，吓死人啊，真系。讲到边度啊？ 讲到。呢度系嘛？系啦，呢度网民出走时候睇翻长毛守护了社民连， 咁但好奇怪、哦，即系的确唔少元老级嘅社民连嘅朋友咧，都系唔中意长毛，包括金英都系。佢话佢我问佢点解，佢话因为佢选特首嗰阵，即系话违背晒以前讲嘅嘢。 哦 咁咯， 即系因为一件事。 系啊，人就系咁噶啦，即系尤其是都觉得自己系偶像嗰啲人咯。 阿 Win 雷，我看清楚嘉宾，昨天在正中都见到他，好高兴啊！是好有办法、有能力，人人都应该出一份力，哪怕只系去捐水。散云真系香港最人性光辉嘅日子。不过共产党咧。经过六十岁清场咁大镬，今次用冷处理，再舆论抹黑，成功搞掂散运。 其实佢全部 高兴认识你， 我都好高兴认识你啊！ 长毛未必系想保住社民联，但佢应该唔认同人力初期用追击民主党做唯一目标嘅做法。咩、 哦？ 佢嚟1123探长系咪要喂下猫？ 唔系啊，佢唔系想食啊！ 我想问12号你哋觉得会点？三轮车夫嘉宾多啲嚟，是好像二梅多同 长 辈，但香港就最多商家佬，好似大流咁样拎到着数，马上转态。 我又唔会怪佢。 Chat, remember to guard your privacy and abide by our community guidelines。 呢个唔系。 尹信宏冇事啊 ，H Chan 冇停过。 Okay, 嚟1123听紧 ，If 老爷冇停过。是好我，我就是世胆者。Make it 嚟1123冇，是好冇事。Eric 五无停，重听紧。Hello 探长 ，Carrie's wife 同 Mal Samson 你好，开心 你好 ，Hello 一只手。探长你好 ，XKY， 刚才我都突然间停， 鲍 文瑞昨日民阵真是忙到爆啊，唔敢打搅他们。我有同其他游行者倾偈，互交心得几好。 系， 好啊，呢、這个气氛嗱，而家见到咧越嚟多人走啦， 系啊， 咁我相信大家都攰噶啦， 系啦、 啊。市场讲开社运娱乐圈，何韵诗搞乜咁用？公开不停叫人摆事，梁少韵探长结仲是老萧，成、 啊、 晚不停提佢。Alan 唱探长开，我系上次话熬底嗰个中学生， 啊 okay, 我今日都有去，我地铁等咗五班船过海， 好啊， 叫佢 系俾啲掌声你啊！ 多谢萧生，萧生好嘢，会唔会俾人打 XD？ 会俾人打嘅咩？言论自由噶嘛？ 咪系咯。 咁、嗯、啊，都系嘅，我都相信佢嗰啲人嘅，因为佢曾经搵人打过黄沾啊嘛， 系咪真嘅？ 哎呀，佢自己认嘅，哇！我突然间惊一惊添，我突然间谂起佢打黄沾啊，咁我呢啲得嗰二百几人咧，完全系冇不足为患，我成日都 影响力， 我成日都攞住呢个做我嘅座右铭嘅，屌你好多人听俾你估，你唔好成日觉得自己影响年轻人嘅风气先得噶嘛，唔好影响晒啲人，即系完全冇呢个能力就唔好成日。都將呢個光環擺落自己度啦，冇咗自己又冇咗民主咁樣，有啲人覺得。咁咧，另外咧就係、是、佢話成日重提，好重視我，咁啊，梗係重視佢啦。喂，因為佢影響力大啊嘛，就因為即係講嚟講去，我淨係計算個數量嘅啫。即係影響力大又高級嘅人咧，就係、是、要提防，咁我不停去提防大家，提防自己咁解啫。咁啊，另外咧就係、是、頭先我見到有個都幾值得要覆佢嘅，佢問我誒。如果十二号过咗点啊？其实咧，我觉得应该十一号晚就去嗰度 barbecue， 唔系去野餐。 野餐， 因为咧、 即系听晚 咯。系如果人够多咧，咁、你或者半夜去都得噶。你令即系最尾一班地铁，你令到翻工翻唔到咧。 我觉得如果你真系有时间，就你又唔使翻工，唔使翻学嗰啲咧，你十一号晚你就要落去啦。 系， 因为你仲要压晒所有空间，你唔俾对家蓝丝嗰啲咩爱港力嗰啲落去有位企啊。 系， 因为你听嗰你十二号嗰日一定系嗰班蓝丝都一车车旅游巴落去嘅。 系， 如果你能够可以令到嗰班都喺立法会度冇位企嘅话， 又或者专系招呼佢哋， 系啦，专系招呼佢哋咧，咁呢个又系一个策略嚟啦。 咁同埋咧，好似立法会有五个入口噶嘛？ 五个入口， 即 系 向住 系 后面都有两个停车场口嘅。 冇办法嘅，因为佢哋政总嗰边又有通道可以俾佢哋入去嘅。 咪政总包埋咯， 通嘅你好难。 我知佢入政总咁样都要 吓， 佢咪喺下角度停车场入。 咁佢咪喺行政长官办公室嗰边个入口，跟住 咪就系如果够人多，咪包围佢咯。唔知够唔够， 未必包得晒。 唔系，即系有咁嘅谂法咯。 未必包得晒。 我觉得你一定如果唔系咁，去到出边都冇意思噶。 系啊， 佢而家口硬无耻到过啊， 未必包得晒。不过总之即系谂办法，尽量包得到就包咯，包晒佢。即系除咗即系你仲要隔开。嗰班外港力去遠啲，咁你變咗個佢 TVB 就冇得做兩邊話有兩邊都有示威者支持嗰啲咁樣樣嘅嘢。 咁所以咧，即係我唔明點解係佢淨係講十二號啦。咁其實十一號晚即係學生得閒，都要去到招呼下佢。但係如果有翻咁上下人咧，令到佢入口係好難。 唔係未諗到啫，因為個。都知道是十二号二读啊嘛，嗰日十一点半钟啊，朝头早。 咁嗱，你估啲人会几点翻工咧？咁到系八点咧，成八点都足够时间嘅。即系假如你八点钟或者地铁头班车啦，唔使之前咁样尾班车，头班车去到嗰度已经开始集结嘅话，如果够多人嘅，包围到立法会加埋政总，即系成个框啊，成个 block 包围咗嘅话咧。咁都可以改變到歷史。 據我所知咧，而家不過都應該唔怕講啦，都冇秘密嘅呢啲。咁有人就已經發起呼籲， 唔驚呢度得二百幾人， 私家車就堵塞嘅啦。咁就到時就死火堵塞。咁一路喺啲群組嗰度已經傳緊開去噶啦。咁唔淨止聽講話，就想唔淨止堵塞立法會。一大嘅交通，仲有其他嘅道路。咁你有揸车嘅，你就留意一下啲揸车 group 啦。咁是否参与，你自己就评估啦。咁我啊觉得呢个都系可以做嘅方法嚟。 如果咧大家系做翻舞台剧咧，演技好叻嘅话咧，就带定多啲成药喺个身度。咁去到咧就必要时嘅地方咧就。晕低咗，扮长期病患者，呕晒白泡咁样咧，即系搞到救护员啊，成啊，咁集体中毒啊，咁样，即系好多方法执散纸啦。 咁所以即系 有出过嚟，寻日有出过嚟游行嗰啲未完噶。 系啊， 即系唔好你唔好俾人哋有藉口话你今天我啊， 尤其是觉得咧你咩都话冇用嗰啲，系啦，你话人哋冇用嘅背后咧，你要谂下咩先系有用，咁咪发挥你自己嘅小宇宙咯。 系啊，唔系嗰啲超人剧一集过就打赢怪兽咁样样就完噶， 唔系话冇虫打虎，搏完只老虎就走噶。 依套系连续剧嚟嘅，即系唔系一集嘅。 嗱，我又想讲个比喻啦，即系辛亥革命咧，人哋用咗几多人，用咗几多年时间咧？好多年嘅大佬，好多镬噶，筹过好多镬钱噶， 仲要失败过好多镬， 系啊，死好多人， 死好多人，俾人抄家咗好多镬。 你咁用咁多人去换啊，你先至可以改变到一啲嘢啊。虽然呢个系比较近代史巨大嘅改变，但系今次都唔少嘢噶，真系，即系成香港嘅命运啊，即系唔系讲笑，唔系夸大啊，因为你同外国嘅联系就因此咁样冇咗。咁嘅时候，喂，你咩都要做啦，系嘛？即系我都试厚面皮，虽然好少牺牲啫，咁我唔排除我谂到啲咩，我会更加大牺牲都唔定。 系嘛？民阵不代表你唔紧要，民阵系一个引发点，系嘛？点样演绎？你点样出嚟？系你自己去点样去演绎？ 甚至乎有本事你试下代表民阵咯， 你试下代表民阵都得噶，系啊，系啊，系啊，系。是啊，咁所以即系我其实我每次见到阿 Jimmy， 即系阿岑子健啊，我都吊鸠佢噶。我话喂，你唔可唔可以唔好十年如一，即系搞啲嘢，唔好咁样样啊？有冇啲另外一啲嘢搞啊？咁样，我有同佢讨论过嘅，我有闹佢嘅。 支联会都冇得蔡耀昌啦， 系咪？咁所以即系所以唔怕嘅，即系你可以直接同佢讲嘅，即系有啲乜嘢嘢可以同佢哋，即系你有咩意见咪同佢哋讲咯，就唔好喺。即系喺网上边打嘴炮，跟住打嘴炮，跟住你觉得你唔 like 嘅，跟住又走去攻击，唔系咁样样啦，依家系嘛？我哋有进步， 做好捻老土。 即系两边，我哋觉得应该系要 喺啲极蠢嘅低端人口先会听呢啲人 up 嘅，就老实讲。 系嘛？ 即系如果你想脱离呢个人口，或者你本身唔系咧，你就唔好帮手唱啦，唔该。 即系我哋落实点样做大团结。 你好，开心嘅女人举起一只手。 喂 ，hello， 你好 ，HPY， 请刚才我都突然间停，阿温会作日文震惊。 读咗啦呢度，呢度未开始未读。讲开社运娱乐圈， 呢个都读咗啦。何老师做乜咁用啊？叫人办事 系啊？我唔知啊，点知有几用啫？ 探长极重视，老师都讲咗啦， 系 咪？ 讲咗啦，系咯。 探长系我上次牛底嗰个学生讲咗啦，呢啲啊。唔 好 个 人 崇拜，唔好个人崇拜，系啊，真系唔好个人崇拜。 喺俾人打之后啊，喺边啊？呢度 个人唔好个人崇拜。 唔系呢句咩都未讲， 系啊，呢句未讲 崇拜。 三轮车夫探长金石良言，唔 敢咁 讲。个人崇拜，两树运探长唔考虑揾人打老萧。2016年6日立法会杯底示威区聚集是合法的。现场两位觉得611万值唔值得升换？广州有机会好似琴晚咁俾人武力清场，两树运技术上可行。 冇话值唔值得噶，系你自己觉得值唔值得。 有人搞天马公园入出摄影及绘画比赛，哈哈。Hugland 有传言话立法会有权同一日三读书声框我 有 议会11晚和朋友去立法会，我12号都去山下部。 好啊。 Jack Music MB 邓模式 Gary 关教，如果阿 Sir 问你做乜响正总？答话新假期介绍 啊，系啊，新假期出咗个 M 话喺嗰度野餐。 上温有人话应该亲自去接建制议员开会。Gilbert 一向招讨嘅差假期，今次系有 D 吉时鲍恩会大家预备长期作战假。HPY 畅行过有事打999，跟住等救护车。JP 嗰啲探长，寻日由中环搭巴士去维园，车上遇上两位婆婆，原来佢哋已行咗一次，准备第二次。 哇，咁厉害！ 要支持后生仔，两位婆婆真系好可爱。Hugland 辛亥革命系符禄， 咪好彩咯，系符咯。咁我哋冇咁好彩嘅时候，咪要继续做咯。即系你都识讲啦，辛亥革命系符禄，喂，但系唔系符禄会重复出现嘅时候，咁你咁快谂住冇冲打虎，打完只老虎搞掂啊？屌你系啲低端人口先会听热狗咁讲嘅啫，老实讲，即系戆鸠啊！雨伞失败碌都咁写得出嘅，屌你食屎啦，吴家产！ 记住清朝300多年后先被推翻，是要不断有人传承先可以成功。我哋香港人唔好天真到以为几年就可以打赢大佬。 好多人好天真噶， 岑子健的团队都有些年轻，思维都几好，我会支持。 但唔好当明星喎，虽然佢几靓仔。 边有啊 ？Jimmy 啊 ？Hugh Grant Hugh Grant 入伍到立法会可以租酒店开会，司长但系甚至极强。D 100讲12号唔会去到三读。 嗯。啊，仲有一样嘢喎，即系我想讲下喎，即系你每逢游行去到尾，或者集会去到尾，跟住或者集会啦，跟住去到终点啦，跟住啲民主派大佬咧就喺度即系打飞机，喺度讲，系啊，喺讲，即系发表佢啲伟论。我觉得你唔需要听嘅， 嗯， 系嘛？我自己系泛民一员，我都咁讲啊， 系， 即系我觉得呢啲冇意义嘅， 系。 其实你游行完毕或者你系一个集会完毕，即系主要嘅嘢讲咗之后，其实我建议好鼓励大家去围埋，点、样去倾， 系倾下偈，讨论， 倾下偈，讨论下，系啊，集思广益， 小组 系啊，小组讨论， 唔系嗰啲最憎，即系左交讲埋出嚟啊嘛， 系啊。咁啊，唔好成日听埋啲大佬屌打飞机嗰啲，我好憎嘅。 唔系嗱，其实我 唔听嘅，我行埋一边嘅。 我为佢哋开住下， 吓， 即系要有啲对立面先有嘢听嘅嘛。因为嗰班泛民议员老嗰批，系仲紧食啊，仲系食紧六四嘅光环嘅。老实讲，即系六四之后民主党大胜，因为支联会嘅关系，咁佢有个传统成为咗大党。佢哋历史系咁样，新嘅上唔到岸，即系最后入唔到去，系近年先有突发性嘅改变。原因就系已经俾人讲咗好多年，佢嘅积弱同埋嘅臭名咧，就嚟自以前啲第一梯队做失势，即系例如杨森嗰啲咧，都唔捻舍得走。咁啊李柱明嗰啲，咁佢就知所进退啊。咁依然有好多佢唔捨得走，令到民主党嘅党越嚟越衰，衰到无可挽救嘅地步，先至有林卓廷嗰啲可以由第二梯队或第三梯队上到去。 但系嗰啲一样都系上台喺度鸠吹咁样。 我讲佢就传统啊， 传统，所以咪就我其实我同我 所以你应该要体谅 啊。我其实我同我党啊，或者同其他泛民嘅人士，我都讲过，我话好唔好改变下形式咧？即系你去到终点，或者你搞一次嘅集会嘅时候，唔好走去个个大佬走去轮住发言，发言完 攞彩咯，要 鼓掌，跟住好嘢，跟住围炉采暖，跟住 我又系， 跟住就我散咁样样，系咪应该即系你去要去带出一啲嘅题目俾大家去点样去讨论下，或者系即系倒不如即系有一个集会。又变成一个即系大家公开一个讨论嘅场合咧， 呢个咪就系留翻你哋呢啲新人做咯， 咪就系咁样样啦，系 嘛？嗱，我就唔，所以我唔认同你咁讲嘅，即系你咁讲系事实，但我唔认同你咁讲，原因系咩咧？因为咧，佢哋有佢哋嘅受众嘅，佢哋嘅受众咧就好受佢哋啲嘢嘅 ，OK， 咁佢嘅选票先入到佢度啊嘛，咁但系假若佢嘅受众唔受你一套，佢就做咗你一套嘅。咁我连嗰啲基本票都冇买啊！咁立法会系一个工具嚟嘅，任何人都 我觉得呢啲基本票 唔 稳阵， 唔系你唔稳唔稳阵，唔系你考虑嘅。佢用紧张你啦，系咪？系咪先？佢紧张你，同埋佢了解佢嘅选民了解多过你嘅，因为你嘅 perspective 同佢哋完全唔同嘅。虽然我都唔赞成，但系佢为咗保住啲饭碗啊，因为佢哋嗰班人好后生，好年青，已经。投身咗社運界，佢哋冇做過工，唔係好似你同我咁多社會經驗。 係啊，好慘， 你聽埋咁，咁佢 係 慘噶嘛，真係。咁所以咧，佢哋未嗰份人工係嘅生命嚟嘅，佢唔係喺度攞彩，唔係喺度勤力咁樣做緊佢平時上一代遺留落嚟嗰種風氣，譬如討好啲選民啦，有啲好老嘅泛民嘅票，全部都係中意守好守規矩，好中意聽鼓勵說話。佢哋已經話曬牙，有一個既定嘅模式，要嚟箍住以前佢哋啲鐵票啊。咁咁樣做有咩錯咧？請問，即係你有你嘅新思維，咪就係靠你啲方法就入市政，咪入即係選到選到立法會，而你去改變咗佢哋嘅文化，而你令到覺得有危機，咪會改變咯。我哋喺度打嘴炮，或者你。既然是同路人的时候那他未继续箍住他的票在立法会始终实际上产生到他的作用的嘛。那实有些人说为什么民主党买香港成日煽惊我们即是这样就很不幸了那你认住他就咪能投票给他。那些人依然投票给他呢那即是这个是香港的不幸来的。那所以呢他们所以他们的生存惯性收视不是错的没有罪的。他箍住即是守业来的这个是。那所以我觉得呢个都系其中我哋嘅今日嘅大主题之一。你闹佢有咩意思呢？佢死咗之后嗰啲票唔会去咗另外你哋嗰度嘅问题系。 咁你只要仲少多个，仲少多个，政府就越扑街啲。即系用个大围去睇，咁我觉得我系 respect 佢哋咯，佢哋箍到佢哋自己啲人咪得咯，我觉得。 系啊， 系啊。 Hugeland 入五到立法会可以租酒店开会。 啊，这个咩难听嘅粗口啊？未读啊？啊，用唔用武力？哦，系啊，头先读到话阿岑子健话十二号唔会去唔到三度， 去唔到三度。 Alan 唱611应该点样包围立会？用唔用武力？搬铁马之旅 ？Alan 唱 各自表述啦，呢 样到边个位？Gilbert 阶段性胜利比掌声，自己难听过粗口。Chief Simpson 叫雨伞时帮手嘅货车司机十二号发起万 呢个睇情况啦，我尽量都会做嘅。 喂 ，Hello， 而家先嚟咧。 昨天有团体抹黑民阵，叫市民溜溜手，其实只是讲一半，唔讲一半。 系啊， 真无品。从讲民主、自由、Y、HP、Y、产为奴取暖系大方向。难听啲讲句，呢个香港人嘅共业呢度 系 水喉市民自发小组讨论，所以先由一班成日喺选举时见到熟口熟面嘅无私义工，同成日见到差唔多认得晒嗰几百个嘅社运素人，呢度危雨伞 系讲得啱啊！喂，咁咧嗱，我睇下我 schedule 咗咩讲，我表达嘅都表达都好充分啦，同埋大家都。即係我覺得都幾投入啦，即係 keep 住咁樣，我哋都講緊嘅話題。我見到呢話 Gary Kwan 教睇新假期，係啊，呢、這個我都好似見到有人 search 呢樣嘢， 有人 share 呢樣嘢 出嚟，我見到。咁其實如果有朋友呢識得嗰啲南方周日啊咁嗰啲呢，你叫埋啲大陸人走去嗰個露營呢，即係南方周日影響力好大嘅，知唔知？ 哦，话 话香港嘅天台好有呢个 cyberpunk， 即系望落去影幅相，好鬼 cyberpunk 嘅， 跟住嗰个就晒上天台影相啦， 好似睇紧嗰套Ghost in the Cell 咁样嘅，咁啲人又去晒嗰度啦，哇哇哇泳池唔知特价，又去晒嚟嘅，即系如果有朋友咧，就真系麻烦你，即系提醒嗰啲编辑咧，话人哋立法会出边可以扎营嘅，咁啲如果啲速龙咧将打柒佢咧，咁啊好睇啦，你即系食花生啦。咁可以即係等於嗰度讓子彈飛呢，即係死人就當活人用，就死馬好過活馬咁樣，即係好多呢啲理論㗎嘛大陸。咁所以呢我哋又利用嗰啲喺國內扎營嗰啲人呢，傻嗨嗨咁樣走嚟扎咗個營，跟住無端俾出龍打呢，咁佢一出廣東話出龍就即刻借晒㗎啦，就即刻唔敢搞㗎啦，因為佢驚大陸人驚到撲街嘅，香港警察嘅傳統就係、是。咁所以呢，喂，如果有人識 用啲咩方法呢，我都讲啦，使唔使堆填马嗰啲嘢，睇得到时有咩材料，同埋你睇打拳比赛都睇到啦，喂，对手比自己强嘅，咁冇理由同佢搏拳㗎嘛，係咪先， 即係就我觉得你唔好问人啦，即係冇人答到你，冇人代表到你嘅，咁我觉得个时势啱做，即係 be water 啦。 唔係个技术上面佢问我点样样，咁你冇理由同佢博取㗎嘛。 技 术 上面你唔可以一朝一夕㗎喎，你真係要捱㗎喎。 唔 係 唔 係 咪讲囉，即係以自己嘅人身安全为准则，即係你唔好俾佢博到，係咪，咁你做咩嘅话，咁你就到时再睇情况，保持我咁样觉得啦，吓 系咪，其实 多一次说教啦，保持距离 系 啦， 我觉得咧，即系嗱，我觉得好奇怪，你问呢啲咧，即系问应该点做，应该点做嗰啲咧，我觉得你应该听翻老萧啊，因为老萧最中意教人点做点做，呢度咧就唔会提供呢啲，因为我亦都系冇料到啊。 Newt Joe Peeling R N Click Harry 波板糖。绿色心形， 哇！屌呢啲 你读嘅话好大 喎，唔系呢啲系咸嘢嚟， 拎嚟嘅。 屌呢啲系神秘入侵嚟嘅， 系咩？ 梗系啦，屌你全部咸嘢嗰啲，虽然我都中意睇咸嘢，但你唔使喺个狗吹嚟喝噶嘛，大佬。 尹信焕话：探长你太多人听啦，俾人搞你 comment 两串，佢哋班后生仔真的有救。我只寻日嗰班大多冇机心，说声抗探长。开始有攻击，我刚举报了一个， 喂，多谢你啊！ 参与听晚后入到天马闲游，呢度艺做自己能力上可以做到嘅事。讲完，同 Home the AV 同 AV 01都表态罢市了，冇片睇了。 啊 ，This AV 都几讲女啊！ 咁咧，我要同咧有啲人恐怖襲擊咧，我相信你唔係 robot 嚟嘅。假如你聽緊咧，唔該你睇下我個 view 數有幾多先啦，二百幾你都搞，你收唔到錢啊，傻仔！你梗係搞啊，梗係搞一千以上嗰啲啦，忘鳩啊你，嘥撚咗啲力啊，你知唔知啊？真系好捻傻閪閪嘅啲人真系，你见过啊？争人五百蚊俾人林红友未啊？屌林红友唔使钱噶，我真系好担心你收唔到钱啊 ！QQQ， 我从来都唔去游行集会，但系今次唔行五店， 冇错， 所以寻日出咗去行，听晚会去夜餐。 继续啊，冇错， 继续。 天在正总杯底花园，全部都是印容质型啦。 听晚咪开始到香港人啦吓。 连近日好多网台都仲招 啊，唔知点解啲人咁多戇鳩咧？二百啊，可能佢个 parameter 就 set 喺二百。二百系收唔到钱噶，你会搞就搞啲一千以上嗰啲啦，又嚟啦呢个。唔系，其实可能佢真系detect 到我平时都睇下啲 bikini 啊咁嗰啲， 屙肚咁样样掟出嚟。 我知，应该系。 佢又唔系。 喂，咁啊，我原本咧，我预咗讲嘅嘢咧，我惊 dead air， 因为我好少 dead air 嘅，但系咧我就想紧凑啲啊，咁所以我写定先嘅。咁咧有啲有冇漏咗先嗱？俾人问我系咪鬼讲咗啦？同埋讲啊，系啊，唔知道大家有冇讲警察有条片咧？吓，即系 Now TV 啊。咁咧喺 打中自己人啊，打自己人。喂，嗰、那个就应该咁啱嗰把声吸咗落去啫。其实 有冇人影到噶？ 有人影到，其实条片又唔系应该俾自己人打中。 唔系，系影唔到啫，因为 影唔到啊， 因为佢 pan 佢。 唔系有另外一条片系影到苹果，有一条片影到个全程个过程嘅。 系、哦、咩？ 咁就应该就吓？ 有冇打中啊？ 应该就唔系自己有打中。 喂，同埋我又唔明啦。佢血流披面咧，戴曬頭盔，點會打到血流披面噶？ 佢嗰班冇嘅，冇頭盔嘅嗰班。 俾咩打到啊？ 嗰班唔係防暴嚟噶嘛？嗰班就咁係機動部隊啫嘛。 哦，佢俾咩打到咧？ 就係、是、唔知俾咩打 到。 佢趴咗喺地下，見到有兩三個人圍住踢咗幾腳、 啊。我見到嗰下，都幾傷嘅其實。 踢咗幾腳嘅。咁跟住個白衫衝埋佢嘅時候，跟住佢起翻身嘅時候就已經見到血流披面啦。跟住個白衫扯佢埋，諗住扯翻去埋一邊咧，跟住撲街無線就慢鏡大特寫，影到有人掟支棍掟中佢啦。 OK， 係啊。 其實咧，我個人認為咧，我雖然大家好多行動或者好多方法可以做，但我唔贊成打人咯。 警察都有阿媽生嘅，雖然 唔係我唔係講呢啲啊！屌你估我係左交咩？即係我覺得咧，你打人咧就會有一個理由咧，令到警察都有升級噶嘛。即係你打 GTA 都有五星四星咁啦，係咪先？咁會冇著數嘅。但係你 Occupy 牌咧，佢加唔到星噶嘛，佢係覺得好撚煩，成本又好高，啲人又冇假放，同埋其他嗰啲市民咧又會阻礙到去揾食。咁但係令到有個反思啦，呢個人咁戇鳩嘅，阻撚人揾食嘅，即係佢都會起碼多個機會呢去體諒嗰啲人，因為佢可能 find out 原來自己個仔都有份遊行喎，咁佢即係令到佢親子 咁深層次嘅，你諗 到即係係㗎，我諗嘢呢好似一個網咁打 咁咁深層次嘅，你分析埋佢個 即係有可能啫，咁就變咗即係你起碼唔會打人咁形象差 咯。你簡單啲講啊，你唔拉著佢咧，佢亦都唔會話打你咁大棍咯。 唔係程序上， 你越打佢，佢咪越打你得大。 唔 係 咁，但係 你 唔做咧，佢自己都會做嘅。 啊， 但自己都會做，始終有水落石出嘅。 即係好似 咁，最想最緊要我哋唔好做。 最尾走嘅時候，我直情我都指住個出路啊！我屌鳩佢啊！我話行緊啦，你睇唔撚睇到啫？你仲咁快拱拱拱做乜撚嘢啫？你貼咁埋做乜撚嘢啫？又冇衝擊你係咪先？我直情咁樣指緊住佢。 唔係佢就想逼你出手咯。 系啊， 佢先可以由一星变两星，两星变三星。 系啊，跟住我话，跟住有啲又挑逗啦，侧边有啲散仔喺度嗌出嚟挑逗，跟住我话，行快啲啦，唔俾你行咯，咁样样。我话你出咩声啫？出声叫行快啲，系咪你个 commander 叫出声行快啲啊？ 系， 你散仔你出咩声啊？ 不过好得意嘅，即系打人嗰啲咧，我系有个另外一个睇法，即系打差佬嗰啲咧。我识得两个人，致命系教头，冇捻好打，又识乜嘢搏击术、巴西柔术乜嘢，但系去到现场咧，佢好捻斯文， 牛底， 系啊， 系嘛， 即系佢唔会出手，即系讲就好捻劲，咁所以咧， 又系 讲得好捻劲嗰啲咧，佢唔会做嘅， 又系嗰， 但系做嗰啲咧，咁啊可能系一啲极度反社会，或者 分分钟凶狠过嚟， 或者系鬼啦，唔知啊，真系，即系所谓鬼系警察或者中共去安排嘅， 唉，唔知啦，即系总之大家睇清楚啲先至去做， 唔系就系所以咯，即系我觉得如果大家都系示威者或者觉得和平理性都能够改变到嘅，咁咪唔好做咯， 睇清楚啦。 HPY Chan 唔係講笑啊！我頭先喺其他網台都睇到呢個 post 啊 ，Alan Chan 五萬人其實係 唔 係已經唔使鬧，足夠包圍。 五萬人就梗係夠啦。 蘋果影到係咗落地灣生活非常時期，應該所有反送中嘅網台都會俾人搞。Huge land 打人對大局冇著數啊！無論大家睇完 Revet 再得間睇重温。会唔会多分啲 Huge land 烂皮先系王道 哦，赖皮先系王道，我都认同噶。 嗯， 其实而家赖皮佢最冇你符啊，即系个琴日好似嚿涉石咁去推你后啲，推你后啲。咁嗰扎嘢得闲就自己走翻埋一齐， 即系唔好同佢博除咯。 系 咪？ 系咁，所以咧，我觉得未来嘅社运领袖咧，就系要用AirDrop 咯。因为 AirDrop 唔使大家去打个电话，唔使好似 WhatsApp 群组咁，唔使约埋，冇证据话我同你系识嘅。咁 AirDrop， 所以大家要用晒苹果电话，买个 iPhone 7或者， 唔系帮人买个 买嘅，因为系 iOS 先有 AirDrop 噶嘛。 系、 Android 又唔 Android 有另外一样嘢嘅， 但系好似唔得嘅，好似冇咁直接嘅。我唔知道，我唔敢讲啊。而家因为我用 AirDrop 嘅时候，人哋冇嘅，咁有啲人狂赞。Android 好正好正，咁我哋嗰次去飲咧，咁突然間影完相 AirDrop， 跟住我哋出哇正喎、啊，跟住嗰啲人啊，點解我冇嘅？屌你自己柒啫！因為而家啲平舊嘅 iPhone 7好平， 係嘛？ 咁同埋佢冇咁容易俾人勾到你啲 data 啊嘛，事實上，等你睇到邊度啊？大家睇完 live 再睇重温会唔会多分啲？咁啊，梗系会啦。咁我有个朋友咧，即系唔系朋友嗰日，我未话去过网聚嘅。佢哋咧即系睇过我拍嗰啲开箱片啊，嗰啲兴趣嗰啲咧，话、啊、你拍得都唔差、啊，点解真系少人都咁交关得几百嘅？咁啊教咗好多招。佢话其中一招咧就系、是、咧，你揾个唔同你自己 office 或者屋企嘅 IP，就咧去你个 playlist， 尤其是啲翻咗工或者翻咗学嗰啲咧就。喺度一 play 嘅 playlist auto play play 晒你成个playlist 里面嘅片咧，佢就会容易啲 recommendation， 即系 recommend 俾其他嗰啲人嘅。 哦， 即系你班 friend 之中有个成日睇呢个嘅咧，佢就会 recommend 喺人哋嗰个机嗰度话叫佢哋睇嘅。 哦， 咁咧即系呢个唔系叫你做假，即系我听到翻嚟嗰个，我冇呢啲咁嘅打手咯。 嗯， 即系其实都唔系打手啊，就系 play 啫嘛。咁已经可以多啲人听㗎啦，咁样。咁不过多啲人听呢，我就会俾人哋攻击㗎啦，咁样。所以随缘顺其自然啦，我觉得。 打唔紧要，打完走唔好俾人覆桌啊，讲话。係啊，唔好俾人覆桌。 Lil 艺打唔紧要，打完就走 唔 好俾人覆 桌。 Gats 唔知呢个方法可唔可行，就係劝喻一啲建制议员投反对票，例如自由党。向他们陈述今次投反对票攞光环为来年选举，不过可能这样想会被人闹向敌军面前跪求。Alan 唱者是用政座包围立法会， Alan 唱无知一问，因为详细点包围真是不知道。Alan 仲有啲咩准备都是不清楚。 咁啊，带定凉水同埋一张凳仔就最实际噶啦。咁仲有咧，我突然间谂到咧。是其实今次的建制派议员呢是有前冇后的，你有感觉。即是话呢，今次你见到条街咁多人上街，而他们说那70万即赞成的，屌你心知肚明那些是什么人啦、那70万是不是真的会投你票的将来，第一诚意啦。即是因为他们自己最清楚，屌那些什么的人，你不是人来 的。其实现在。 你听我讲先。第二就是你真系冇担心过下次立法会选举，今次有份出嚟游行嘅人好多都系你嘅票仓嚟噶嘛？好似冇担心过咁个，有见及此咧，我觉得应该卖广告，又或者高调咁样话俾佢听，有份游行嘅人都唔会投民建联， 佢自己知道咩事嘅，建制派啲人都 系啊，唔系、啊、即系呢、這个佢自己知还自己知啊。但系你 hea 晒出嚟嘅时候，佢落唔到台啊嘛。记者搏咪嘅时候，佢唔知点答啊嘛。咁咪左右到佢考虑紧佢嘅前途咯。即系你有，即系若要有前冇后，佢可能觉得我唔投票，我成家人会俾人买空。即系除非大到咁啦。 我估 佢系咪唔考虑咧？究竟 我估佢有机会会故意甩碌嘅。 系。你 有啲嘢會 唔係，但係嗱，你估係咁樣啱唔正常？但我哋可唔可以做一啲嘢 enhance 佢呢個諗法咧？即係令到佢覺得喂，你真係冇前途喎！因為嗰遊行嘅人士就正正代表咗其中嘅唔好多啊，五分一、四分一係你嗰邊嘅票倉嘅時候，現實上亦都有啊，硬框框，即係例如頭先話 share 一啲 message 叫人哋唔好買蘋果電話，要買華為嗰度有。佢擺喺度咪轉咗態啦。係 係啊係啊，田少即係稍為係唔驚，不過田少不嬲都唔驚。係你發覺建制派同埋依家政府咧係 夠數啊，都係 唔係啊？個政府係依家好似真係收到硬命令咁樣樣，真係真係西環落咗硬命令，一定要推。 我知呢啲係佢嘅考慮，其實我哋冇得幻想。 係啊，冇得幻想㗎，冇得。 所以咪唔估咯，而家就係話要用我哋 positive 嘅方法。睇下賣廣告，眾籌賣廣告。 我情感上面就係估佢會甩碌啫，咁但 係其實真 係 冇意思㗎啦，咁樣。問題就係我哋做到啲乜啊嘛？即係做咗啲乜？係咪夾錢賣廣告？可能同我會晏啲 email 俾阿吳文遠，即係我都同佢有都識嘅。咁睇下會唔會賣多個廣告，係關於咧用票嚟懲罰佢哋，嚇嚇佢都好啊。即系佢，除非佢真系去到死亡咁啊，个级数嘅啫。 目前系做咁多行动，都系逼外国势力吓。 呢、啊這个唔系，其实唔系净系一个方向。 出手， 其实唔系净系一个方向。 俾压力佢要搁置呢个。 唔系、 這個， 我觉得咁样谂都系唔正确嘅、啊，因为唔系一个方向。啊、即系你永远系靠外国嘅，佢真系谂住，其实中共想绝你香港，佢系觉得你可以牺牲噶嘛。但系最捻戇鳩就系嗰班议员咧，系买子弹同自己打靶啊嘛。 系。 即系你话系咪去到咩程度佢先至会咁样做咧？呢样系我哋幻想唔到啦，当然。咁但系我哋做到啲咩咧？咁我觉得 有好多阴谋论。 我觉得你嘥少少钱去买个广告，我觉得唔系话做唔到，而亦都系相对系可能空到嘅。 同埋即系依两日咧，即系罢工、罢课、罢市，真系一个好即系点样讲啊？一个其实系。咁多個國家嚟講係一個好有效、好有效嘅一個抗爭方式嚟、 但你對共產黨係冇用嘅。 你香港人未必冇用。 喂， 但係即係你依兩日真係要鼓勵，即係盡量多啲。即係我依家見到鋪頭就好多鋪頭就已經。 唔係，當然你做咧就梗係要做。 但 係 罷工仲未見到有。 我唔係反對。 有工會， 我唔係反對。 有出邊嗰啲。 但我個見解咧，你罷工罷市。对经济影响力大啊！抑或一外商唔同你做生意，你个影响大先。外商都讲 咁 双 线行车噶嘛？ 唔系我 当 然我呢个层面我认同啊，但系即系好多，尤其是你最唔认同嗰啲老嗰一派嗰啲泛民咧，佢成日都系用翻佢读书嘅时候好多浪漫光彩， 有倾有砌嗰啲啊嘛。 一来咧，二来咧就系、是、大爱包容啦、三来又系。嗰啲絕食啊咁嗰啲咧，你對共產黨呢啲惡魔咧，即係你自焚都冇撚用啊！真係。咁但係講到經濟咯，人哋外國嗰啲商會又見過你，領事又講過你，佢都仲唔撚熬底咧？我真係唔知道佢哋嘅威脅係大到點。 唔 係 啊！依家 我想不到 聽尋晚有人講啊，話因為大陸想同美國打，因為冇錢啊，即係要打依個嘅貿易戰咧。即系宁愿牺牲香港，都尽量要纳晒啲钱。 你牺牲咗香港，纳唔到啲钱噶。 总之，咪就系过咗呢条条例，咪搞鸠啲有钱佬。 唔系，其实我一早已经我有个红色嘅 banner。当然，我又系得几千人 搞 鸠 啲嗰啲黑金。 我知啊，其实好简单啫嘛。即系如果佢要咁样嘅时候， 嗰啲黑钱全部要纳 翻晒啊其实你啊，香港啊呢条条例啊。所有九七年前出世嘅人，或者有 BNO 嘅人，系豁免，就得噶啦。同埋咧，首先你从来都冇中国国籍嘅人就唔豁免， 从来冇中国国籍嘅人豁免，咁、已经得噶啦。你系咪先？佢啲 target 喺晒嗰度啫嘛。 依家个条例就系吸翻埋外国人啊嘛。 唔系问题外国人，外国人唔系你啲钱银嘅问题啊嘛。你明唔明我意思啊？总之嗰啲人咧，你曾经系做过中国人咧，都唔能够豁免嘅。即系你净系针对嗰啲就对症下药，你唔好搞埋人哋啊嘛。咁佢未两即系皆大欢喜啦。即系虽然有啲人系有牺牲嘅，但将牺牲面减到最细啊嘛。你已经有力。可以 有人讲到好似中共条虫咁样样嘛，话 哦中共嘅床下底咁样定系 系啊，话、啊、今次即系宁愿牺牲香港都要吸水， 咪就系话咯，即系你吸水咁简单就系咁咯，即系九七前出世、又或者你从来未有中国户籍嘅都豁免咪得咯，系咪已经 cover 晒佢嗰啲先？走资嗰啲全部都搭落嚟噶嘛，咁你曾经系中国人啊嘛，曾经系共产党会籍噶嘛，咁咪拉得咯，咁我哋香港人冇声出噶，咁你咪外国咯，咁完全系完美解决噶。但系问题佢会听我讲一件事啦，问题第三佢最后最尾可能又系咁都唔计嘅，因为想攞钱啫嘛。问题就系林郑落唔到台啫嘛，因为讲咗大话，大话咁大话，大话咁 大 话， 咁大话， 系啊， 咁 所以咧，首先佢先落台，跟住咧就再。高调地提议中方，曾经是中国嘅人，你先准拉啦，得唔得啊？牺牲咗好少嚟咗香港嘅中国人、 啊，我谂啊，直情摆埋咩噶啦？ 咩啊？ 摆埋唔讲噶啦，即系好似廿三条。 唔系啊，但系佢都要甩水噶嘛。 啲政改 唔系我帮佢谂埋， 佢用另外一个方法噶啦。 唔系，我帮佢谂埋啊，即系呢个系 乜？帮啲贼谂埋。 唔系，你帮贼谂埋，唔好打劫自己啊！你知嗱，我又举一个例俾你听、啊。你知泰国系冇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是 点解？ 真系唔知点解。 因为啊，佢同日本人丢咗咧，你由泰国上岸，你又唔好搞我啲人。由泰国上岸之后咧，你经过泰国，你去其他嘅城市，成个东南亚共荣圈你可以去晒、即系例如缅甸啊，即系接壤嘅地方咧、我都放你过去，你唔好搞我得啦，我俾埋凉水你。咁咪免于呢个大战咯。即系呢个系智慧嚟嘅，太皇你唔能够唔佩服佢嘅。我做咗契弟啊，我牺牲咗周边嗰啲，但我保翻住自己国民啊嘛。咪就系咁样咯，即系哲学就系咁样噶啦，唔系话你个原则大晒噶嘛。大爱又一定唔 buy 我嗰套啦，因为有啲人事实上又做过中国人，又系好人嚟噶嘛。 日本人唔守信用咧，当年咁系咪？ 唔系呢样就系要搏啦，当然。 一将功成万骨枯 咁样。呢样要搏噶嗱，其实冇得佢计算过系唔会输，原因就系、是、日本喺泰国佢都要遭遇反抗噶嘛，泰国都有泰国军噶嘛，咁佢喺呢度冇咗一半军队，佢上到咪掠唔到其他嘅资源咯。咁佢都系搏，即系搏噶咋，胆搏胆噶。如果佢真系为咗整死你嘅，佢唔理自己有冇资源噶嘛，佢唔知自己未必系赢噶嘛。咁所以咧，因为嗰阵时东南亚泰国相对嘅军力系强过佢要侵略嘅国家，计数嘅啫嘛，计完数之后咪喂丢，咁咪狂打咯，即系成个东南亚都俾佢打晒咯，咁泰国就系冇事咯。有冇人话有冇义气啊？起码国民唔会讲，因为国民就得啊，多谢太皇啊，多谢吸吸吸吸吸，原因就系佢真系为咗佢嘅智慧。 啊，呢个历史我真系唔知道，你而家讲我先知道。 其实唔知点解我都系读书读唔到咁样。 系咯，我都冇呢个历史。 其实呢个就系、是、我由一个 wonder， 即系点解泰国冇打下仗，我先至有追查啫。咁、咪就系因为咁样咯。咁、所以其实呢个唔系即系都系方法嚟噶。我为一个共匪去谂条计，又为咗我哋香港啫，都系。我都冇人话冇义气，我唔系左交系咪先？但系问题我唔系嗰啲人啊嘛，我唔系老萧。同埋日本泰国系盟国嚟噶嘛，因为大家都掰大家噶嘛。 哦，共荣圈 系 嘛？ 唔系啊，直头系盟国啊，即系因为日本系拉拢咗泰国嘅当时。哦，咁同 咁咪即系拉拢咗入咗共荣圈。 唔知边样先嘅，其实系即系唔知泰国本身系同日本系盟国，因为日本同你倾 呢个历史真系 呢个我要再查。咁所以你而家见到 Nikon 嘅厂又系喺泰国，康打又系泰国，一早已经好好关系。咁所以其实背后有呢个历史咯。 咁啊真系唔知嘅， 又有呢啲咁嘅扑街。 喂，有啲人讲话。 每人拎走一万喺中银嘅户口拎翻一万出嚟。 嗱呢啲要揾啲经济学嘅朋友倾倾有冇用啦？我真系完全 吓， 我唔知啊，完 全 完全答唔到。 攞清晒自己喺中国银行户口嘅钱咁。 即系八九民运嗰阵时都系咁噶，我听过。去到边啊？头先 去到下低噶啦。 O K。 探亲啊！ 共产党打仗系嘛？熊猫 呢度呢度呢度呢度系啦。如而家呢度开始系 咩？零零三嗰啲未到啊嘛？ 即系用正作诶，唔系上边都好似未读嘅。 系咯， 赖皮先系赖皮先系黄道。我头先就好似 赖皮系黄道最后嘅， 系系系。 啊，覆卓都读咗啦。 系 哇，咁多人留言嘅咩？ 系咯。 That's 唔知呢个方法可唔可行，就 系 劝喻一啲建制议员 同反对党， 呢个读咗， 例如自由党向佢哋 系， 即系用正座包围方式系咪 ？Alan 都读咗啦， 都读咗。无知一问，因为 哦读咗啦呢个， 点包围真唔知啊？有冇啲大方向？ 哦 ，OK， 头先讲咗啦，其实 咧系啦，讲咗啦啲大方向。 你听咪听阿文阵咯，因为冇乜人有呢、這个。渠道出到声噶啦，已经。 尹信和唔系唔肯劝建制，而系佢哋已经冇弯转，同2003年唔同 Caris 拉熊猫探长。如果真系教头或黑大以上，真系唔敢出手噶。一出手俾香港公安拉咗，当你持械伤人，直落到你伤人十七。 咁唔伤人打嚟做咩啊？ 唔系啊，佢讲紧嗰个系因为空手道黑带嘅人咧，使用空手道咧就已经等于用武器啊。 咁你如果你咁捻强咧，你可以唔伤害佢噶，你隔开啲人啊，拱开佢都得噶嘛。 啊， 咁同埋，所以嘥气嘅，我觉得今时今日仲讲用武，你其实你个脑用武就得噶啦，即系你个精神、你个坚毅、你决心、你个思考， 嗯。 你唔使用到拳脚咁蠢嘅，真系已经。 尹信旺今次应该系有护的，随时全部唔会再选，收钱走人。Hugland 共产党打仗，党委监军边个退枪毙边个，所以建制冇得退。Jan 十二好多油，但系你探长重温唔使睇晒，只按 like 就可以，隔一段小时间再按便可以，哈哈。张十二雄系中学生，未做到选民，撩艺下届 DQ 晒泛民明星，建制瞓喺度都赢，所以我唔信建制会输到扑街。Hugland 列宁格勒就系咁样死匆匆死，装备精良记得军。张十二国班民基老友记系唔会转。茶餐厅街市大大声屌游行，梁树云探长昨天去自焚。好过做100集，国际也会另眼相看。 我发梦真系咁样。 探长，咁你都知嘅，几个人话咗绝食 6P0RNSX click here message deleted by the global moderator team HPY。全香港库房总共有30,000亿港币，民间存款约30-50万亿港币。但如果玩落去，究竟呢一啲系咪叫港币呢？总之，港人自己团结，自己够港，外国关注是额外礼品，起码士气高。Hugland 这度。Hugland 泰国武士另一个说法是有个高僧显神通吓亲，啲日本 神 系 啦， 啲神话嚟嘅， 而家建制就 系 牺牲香港人去保住自己咯。鲍恩女日本人同泰国人 系 好盟友，互相保路。行向日本都冇打过去澳门，因为当年入葡联盟。 肖 秦探长提议不能由道德高地跌落谷底，后患无穷，到时冇人再支援香港。 即系点啊？哦，即系话咧，即系提议佢净系曾经做过中国嘅公民先至生效咁样，咁都唔会道德跌落高底啊。可能好多人赞成㗎喎。咦 ,block 到喎竟然。 喔、 好喎、啊、成功咗喎。多谢大家 report 啊。 咁啊玩粒下啦，我哋 都 埋要差唔多啦。 马来西亚人同事讲 佢憎到泰国死，就系泰国放日本人过路累死马来西亚。 系冇错， 喂，咁你讲嗰啲嘢未噶？ 未啊，好似咪 roundabout 睇唔到，系咯，即系十一号去天马扎营啦，即系最可惜就系嗰啲南方周日嗰啲我唔识嗰啲编辑啦。咁另外就系、是、share to group 啊，讲咗 share to group 被屌，咁地铁白衫。同埋讲緊 Giordano 买白衫呢，我影到条片呢，我有同大家分享嘅、就我经过香港站嘅时候呢，有间 Giordano 咁嘅中间、嘩，啲人即係臨急抱佛腳咁样呢狂买，因为自己冇白衫、你梗係唔会，我梗係唔会啦，我预先已经决定搵咗白衫啦嘛，咁、但係好多第一次去游行㗎嘛。 唔係搵咗佢白衫，你我觉得咁，即係大会去呼吁去做啲乜嘢嘅时候，咁咪尽量去配合囉。咁配合唔到嘅都唔需要揀，好似 你 交功課， 唔係講緊你 白衫， 唔係講緊你， 即係我教啲即係社運社運初哥。 其實社運初哥個心情我哋係唔會知嘅、我試下了解，就係、是就係想覺得有好多人 support 自己個理念啫嘛。咁呢個係好自然， 即係我咪話俾你哋聽，喂，我尋日我都冇著白衫啊，我尋日灰色衫啊，我真係屋企冇一件， 咁但我 即係好正常嘅白色 T 恤，咁我唔著啦。 我就鼓勵同埋讚賞佢咯，下次都係要咁樣添、因為即係大家要印象深刻，即係你譬如去生日 party，、你想好氹嗰個壽星公或者壽星女歡喜嘅，咁啊睇下你派唔派膠啫嘛。假若你想個 party 好開心嘅，大家都攞到啲開心翻屋企嘅，咁你咪派下膠咯。即係當然係自然啦，冇強制性噶，純粹係睇下你派唔派膠嘅啫，真係。咁我見到嗰啲人咁派膠，我覺得好開心咯、都其實。 咪盡量配合咯，個 dressing code 嚇。咁配合唔到嘅，咁亦都唔係話強迫你一定要咁做噶嘛，唔會俾你入噶嘛。 咁我講緊都唔係強迫佢哋買得好開心啊嘛。咁仲有 日本系连澳门都睇唔起，哈哈！不过当年澳门曾经都有被日本粮食封锁。 哦，系啊，呢啲历史我真系睇多啲先可以答到啲啦。 呢啲就冇。 咁咧，另外咧就系、近来你觉唔觉得嗰啲反美嘅五毛咧真系少咗？ 咩啊？今日先至啊，边个走咗上去美国领事馆？ 边个啊？ 杨振中啊，个咩叫咩振中啊？ 傅振中， 傅振中啊，系先走咗上美国领事馆， 上去做咩？ 吊鸠美国佬咯。 我呢啲因为咧，佢当自己系劈例嚟嘅，佢觉得自己一世咧都系一系翻大陆拉，俾人拉翻大陆，一系香港一世，就冇谂过自己更上一层楼，同埋有自己嘅事业嘅。咁所以咪继续咯。佢可能前世系大陆嘅矿工嚟嘅， 系嘛？ 即系嗰啲矿坑嗰啲咧，即系。 我冇兴趣研究， 唔系，所以呢啲人系或者完全唔睇第啲， 我完全冇研究佢。 咁但系你提出 冇兴趣。咁我你话冇五毛去屌鸠美国啊嘛， 即系我觉得我觉得网路系少咗。 我见到， 例如咧呢几日譬如都仲有啊。今日关于阿 Tanya 嗰个现场嗰、那个 live 都好多人，嗰啲啊真系 我冇睇佢 live 系点、样样， 都仲有 啲 comment 嗰啲我冇。 咁但系好似真系少咗、感觉上。 Victor 时出同警察斗武力系不智嘅选择，因为警察的武力可以无限升级，但系市民嘅武力只系有限。 系啊，讲得啱啊！ 朱美克雷探长挂住呼吁人听晚一齐去天马公园做嘢嘅，迟咗入嚟。 哎呀，你好啊！咁你其实你呼吁人咧，就紧要过早入嚟嘅，老实讲。 系啊， 所以咧。就好 respect 你，走去叫人去做 yoga， 咁咪睇重播咯。 啊，因为嗱，因为我听日去正总教影相啦， 都好、 不过都冇用啦，因为我呢度啲人咧，我一播啲影相嘢咧就走啦，剩翻几百嘅就真系，即系 total 成个 view。喂，咁有人走啊，差唔多啦。 系差唔多啦，我哋 多谢你啊，9527。 睇下你仲有冇咩嘢未讲先， 讲晒。讲晒。衫揾条白毛巾盖住咪得。 系。 八日日得啦。1964游行都有好多人去做单毛都长 T-shirt。HPY 唱我唔系写紧初歌，但系我都系去买件白色 T，是因为我屋企冇白色 T。 我都系，我都冇啊，所以专登要买。 傅振中系收人工嘅，点同 Foxmark 有工作，走先。88。 你私堂都俾人哋嗨嘅，点解？唔知道你写咗啲乜啦？ 永康 Mac 美国学共党审查有冇中国人有反美言论，有的禁止入境。 喂，其实最爽皮咧都唔系禁止入境啊，啊冻结佢户口就系开心啊！真系呢啲 啊，呢个系 虽然佢咁做系唔啱嘅，我认为。咁、啊、但系你即系正如我长期个嗰个态度就系、是，你嗰啲咁嘅左交点解唔合时宜咧？即系我唔系话左交错啊，因为左交宣扬大爱包容，我觉得系好嘢嚟嘅。咁、嗯、但系你睇下你对住咩对手咯。咁有啲人又同我讲，如果你对你嘅对手做一出一啲你对手嘅行为，咁、嗯、你咪变咗你嘅对手一样咯。咁、嗯、但系问题，即系呢个有排讲啊，即系两难嚟嘅、嗯。如果你唔系用佢嘅方法对付翻佢咧，你系永远赢唔到佢，你系永远战胜唔到邪恶噶。咁、嗯、呢个真系取死啊，揽住死啊，大爱包容啦、啊，亦、嗯、话你邪恶咗先，跟、嗯、住再拨乱反正，再做翻你自己咧。咁、嗯、呢个 open 嘅，即系人睇法都唔同嘅。嗯 子女力入同副阵中系收人工嘅，点同佢佢佢探长去正总讲鬼故 啊？ 啲、啊、人成日都念念不忘你啲鬼故啊！ 系咯，喂，咁咧，但我仲要有样嘢要做咧，就系头先有位网友咧就 pay me， 咁咧极度愤怒地就摆低咗$100 sponsor 嘅。咁佢系边个咧？佢系 Zero Lee 咁啊，多谢 Zero Lee 啊！咁、嗯、大家点解咁得意 pay me 又得咧？原因左上角咧QR code 咧就系 pay me 嚟嘅。咁嗱，其实咧我唔系专登呼吁人哋去我直头唔会讲你系捐钱俾我，因为我就唔系捐钱组织嚟嘅。问题咧、嗯、就既然呢个系一个 chat room 啦，同埋呢个一个系。9/24嘅场所，我当系一间酒吧，或者当系一个租咗嘅地方一齐倾偈。咁、有时要请人食嘢，有时要请饮咖啡，灯油火蜡，各样都要成本嘅。咁、其实我唔介意拎呢个成本出嚟嘅。咁但系假若咧，我嘅 guest 咧得闲夹下钱咧，我系无人欢迎，同埋咧就令到我更加有存在嘅感觉嘅。咁、所以咧，即係你覺得哇，我係 entertain 你又好，你覺得你係夾粉飲杯啤酒，即係出翻自己個份又好，你都可以透過我右邊，即係你嘅左邊嗰扎渠道咧，包括PayMe、HSBC 同埋 PayPal 都可以 sponsor 到9/24嘅。咁讀埋你哋嘅留言咧，都差唔多噶啦。講鬼故啊，真係好笑。咁我帶定個大聲公佢。 要 你白衫只是遵从主办大会啫，好意思。HPY 请为教人影相都好、啊，想学啊！香泉只要持续每月有一个100万游行，相信 没 有一个政权顶得进。JP 嗰啲嘢讲开，蛇云初哥好好笑，近龙和道一段好多人等绿公仔过马路，但系条路一早封咗，可以任人过，剩十几廿人喺度 等 运道。 系啊，香港人系咁噶，好笑噶。咁你唔好笑佢，不过咧。即系我觉得好欢迎嗰啲社运初哥咯。老实讲、即系你话佢哋好投机嘅，即系我都成日讲，我观察到2003年我有好多朋友一齐约咗去，约咗去游行嘅。但系冇几耐佢变咗蓝丝。咁但系我一个好善良嘅幼稚或者天真嘅谂法咧，嗰扎人之中，里面系有为数都唔少嘅人，因为咁样转咗做。长年都去示威，因为知道个社会发生咩事、只系有少部分系嗰啲人啫。咁、既然系咁样，即系如果你笑佢，都能走埋嘅。所以唔好笑佢，鼓励佢。即系人有啲人话，因为嗰啲人自私啊嘛，唔系烧到自己都唔出声。喂，咁呢个系正常的。呢个世界包括法国大革命，任何嗰啲人天生就知道咩叫民主咩？况且当时都未有民主。咁佢哋就因为食都冇得食啊！你都搞到个饭碗，咁佢哋又唔系为咗自己咩？咁人人都系为咗自己开始，先至为人哋。咁我觉得一个好正常不过嘅进程嚟嘅，所以咧体谅下，即系嗰啲人你要鼓励佢，佢先至会企埋喺我哋嗰边。就唔系你笑鸠佢，令到佢憎捻咗你咧，咁佢咪走咯，咪去咗嗰边咯。即系佢最憎你啲人啊，咁样冇意思嘅。咁所以希望咧，大家不但止唔好笑佢，仲要讲多啲。即系我觉得大家生一个三寸不烂之舌咧，好似咁样发挥道理话精神咧，咁我谂即系尽下自己责任啦。我呢啲得把口，即系正如睇嗰位 Liam Lau 话我哋话咩话， 我哋打嘴炮咁样，咁你打嘴炮都能够产生到作用咧，咁就证明你嘅嘴炮能力有几强啦。 H P Y， 请明白，会学下先点用，一定会做。 系， 我与探长、嘉宾都讲咗好耐， 冇错， 需要休息。 Nana 都嗌到 cut 啦 ，cut 啦。 好啦，喂，咁啊，多谢今日咁多位又要。 最后呼吁呢两日真系一有时间嘅就落去。 嗱、啊，又要 round up 一下咧，有份 sponsor 嘅人啦、啊，有 Hilchland 啦，有康康啦，仲有啊，咦，点解 Hilchland 两次嘅咁得意嘅？哦，因为你想。我熱鬧啲，同埋想誘發其他人都 super chat， 我明白你嘅心意嘅、哦。總之 anyway， 多謝曬，多謝大家收看，多謝新嚟嘅朋友，希望你得閒咧 subscribe 咗我 ，subscribe 咗之後再加埋個鐘咧，咁你隨時知道我幾時會 live 啦。咦，哇，不停咁仲有人留言，咁好，我等咗15秒讀埋先，有冇？ 仲有啊，呢兩日喺。立法会见到嘅都可以打个招呼吓， 冇架子嘅，因为唔系明星嚟嘅。 系啊，唔系啊，我都成日屌鸠阿仁。 系啊，啱啱好啦，李卓仁，哇，你讲李卓仁咧又收唔到工啊？ 下集讲，留翻下集讲。 喂，你都系算啦，上次你喺咪度嗰次讲你，你唔喺度， 我唔喺度， 真系精彩。一讲李卓仁咧， 留翻下次讲。 我有朋友落着咗，因为你唔能够代表到佢啊，我真系 我又唔能 够 代表佢。不过我周围都同人讲噶啦，即系我都冇跟错大佬嘅。 系你 即系我跟我觉得我系真系一个好值得跟嘅一个即系前辈啊。 系 我成日都话我要认系做佢条靓。 你知唔知李卓仁系红牌阿姑啊？即系负面嘅方面。 系嘛？ 即系好多人都想屌， 系梗系啦。 嗱，我解释咗，我完美解释咗俾个朋友听，点解李卓仁咁中咁多人屌咧？原因就系佢对付嘅对象大捻把钱，即系佢哋可以用好多钱去 create 一个抹黑嘅行动，咁佢咪特别多咯。因为佢问我，点解个咁多议员得佢一个咁中意俾人屌啊？就系因为佢个人扑街咯。咁我咪解释俾佢听咯。 下次我。同你一齐节目讲下佢， 我唔想再同嗰个朋友开波啦。 同佢讲下佢啊！ 唔好，我费事同嗰个人影响佢啲感情啊！真系。OK， 读埋呢度就要走啦。 Okay. 好，靠呢班社运初哥边有过百万人啊？ 系啊，冇错啦。 第一次系事，安雷各位晚安， 88， 强壮基尔投机，强壮基尔投机。Hugeland 第二次是69振兴 HPY 产，如果个社会一言同真是没有意思的。 没错啦，好啦，喂，咁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啦。 好， 咁多谢Simpson 嚟撑场啦。 好，行动嘅继续行动啊。 611。 静坐嘅继续静坐，我哋。 611晚。 611晚。 得闲就会攞一晚。如果唔得闲要返工呢，希望612嘅第一班车。就去正总，即系起码有个咁嘅希望，有咁嘅机会可以做到我头先所讲嘅策略啦。咁啊，即系大家做自己嘅嘢，唔好再埋怨，唔好再怀疑人哋，唔好再因为人哋唔识你先识嘅问题，就系你有义务要讲俾嗰个人听嘅，嗰个人都有 Facebook 噶。即系成日话，屌佢唔捻识咁样，你可以 Facebook 提一提佢。 你可以 尽咗你嘅责任咯。 你可以叫人支持你嘅做法，但系你又唔好去攻击人哋嘅做法唔啱咯。 系，冇错。好好好， 好 ，OK，拜拜。